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7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随后几日日间炎热，下周初至中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3%。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影响华南沿岸海域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缓和。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四级，有几阵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东风4至5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渐转吹南风达5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度9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7公里；黄茅洲吹东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4500米，有薄雾；西沙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21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5160点，升24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459点，跌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27.96，瑞士法郎0.949，加元1.25，人民币6.446，英镑对美元1.307，欧元对美元1.085，澳元对美元0.745，新西兰元对美元0.68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57.4美元，卖出1957.9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自行做新冠病毒快速抗原测试前，要详细阅读说明书，按指示做每个步骤。首先清洁台面同双手，做鼻腔拭子测试，要将采样棒分别放入两边鼻孔内，沿鼻孔内壁打要求的圈数。之后将采样棒前端充分浸入测试溶液，按指示搅拌。完成后将溶液慢慢滴在测试棒的样品孔内，按说明书指示的时间等候，然后读取结果。超过时间结果就无效。做完测试要妥善弃置所有测试组件。如测试棒 C 区出现一条线，结果为阴性；如 C 区和 T 区都有一条线，结果为阳性，这样就要影相做记录。在24小时内经卫生署申报系统呈报结果。经常自我检测，有感染可尽快察觉，尽早得到医治。除了保护自己，亦可保护身边的人。自我检测，护己护人。 早晨啊，朝早6:08嘅时间啦，咁啊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咁啊陪住各位听众咧喺朝早嘅时候一齐起身啦吓，咁啊直播室入边咧都有白元浩小白啦喺度嘅，咁啊出边22度嘅气温，咁啊相对湿度咧就82%。 二，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就属于二至到五，咁啊有低啦，又有中嘅水平，咁就好似人生一样啊，你唔会日日咧都系好似空气好好嘅，咁啊总系咧会遇到空气麻麻地嘅日子。今日咧就介乎喺呢个交界位啦吓。好啦，今日咧就系嚟到2022年嘅4月21号，咁啊星期四嚟嘅。希望各位听众咧都可以如常咁样可以起身，最好咧就好似以前咁样如常咁样翻工又翻学就最好啦。 晨光每日一格。 我哋每一日咧都要谂办法令到自己变得更加好，令到自己变得好嘅方法咧，先至会系令到自己会更加越嚟越进步，变成更加好嘅自己，系唔需要咧喺好多嘅地方嗰度咧就学习，即系身边就已经可以做得到啦。你可以令到自己寻求更加多嘅快乐。呢啲嘅快樂咧，其實咧就好似經常都會圍繞住我哋身邊。我哋有冇保持住一個嘅快樂嘅心情度過每一日咧？有啲事情我哋好容易犯嘅，就係攞人哋嘅錯誤去到懲罰自己。咩嘢意思咧？咁樣就即係話，可能喺你工作或者讀書、生活。在你的旁边上面总会有些人可能会犯错的。你千祈不要因为呢人家的犯错又会太过自责啦，又会揽上身啊各样的东西。有很多东西的而且觉得就随风啊，由得他就离开。啱和错呢，其实有时候真的是观点与角度的啫。很多成功人士他们都会说到，只要你能够就是明白到对与错其实有时候并不是那么重要。反而是个结果符不符合大家的预期，这样呢才是来得重要的。如果你明白到这些道理的话，那在你的生命里面快乐的时间就会多很多。换言之，你有的能量可以处理的事情也都会更加多。如果你有些不开心的，不如趁天光之前将你所有的负能量释放了它。去到天光的时间，当你见到晨光第一线，就是正能量出现的时候。 有一个人曾让我知道，寄生于世上原是那么好，他的一双臂弯令我没苦恼，使我自豪。我跟那人曾互勉倾诉，也跟他笑望长夜变清早，可惜他必须要走，剩我共身影长夜里拥抱。来又如风，离又如风，或世事通通不过是场梦。人在途中，人在时空，相识也许不过擦过梦中。来又如风，离又如风，或我亦不应在这般心痛。但我不过是人非梦，总有些真事亦有真痛。 相识也许不过擦过梦中，来又如风，离又如风，话我亦不应再这般心痛，但我不过是人非梦，总有些真笑亦有真痛。一个人曾让我知道，寄生于世上原是那么好，可惜他必须要走，剩我共身影长夜里拥抱。来又如风，离又如风，世事通通不过是场梦，人在途中，人在时空，相识也许不过擦过梦中，来又如风，去亦匆匆，话我亦不应再这般心痛，但我不过是人非梦，总有些真笑亦有真痛。我亦有点痛。 朝早的时间啦，6:15，21度的气温，相对湿度83%。王菲《如风》，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4小时的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6:00-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大家， 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这个朝早有崔杰彤陪住你，晨光 Coffee Time。 你有没有试过好心做坏事啊？今朝早我就要同你分享一个活生生嘅例子。喺美国肯塔基州，一名患有恐慌症嘅员工话俾公司听唔好帮佢庆祝生日，结果间公司唔记得咗，仍然帮佢搞咗一个生日惊喜，搞到佢病发。佢之后就怒告间公司，竟然获得赔偿$450,000，即系大概350多万嘅港纸。根据美国媒体报道，事主 Kelvin 知道公司有帮职员准备生日惊喜的传统，所以在入职的时候，他就话俾部门经理听，千祈不要帮他准备任何惊喜，亦都不要帮他庆生，如果不是，他的恐慌症就会发作噶啦。喺2019年嘅8月7日 ，Kelvin 食紧午餐的时候，竟然被同事惊喜庆生。Happy birthday to you！ 搞到佢恐慌症发作，佢立刻逃离现场，之后就传讯息俾佢嘅经理，投诉公司冇正视佢嘅恐慌症问题。估唔到 Kelvin 唔接受庆生同埋逃离现场嘅行为，被同事同埋主管批评佢同埋质疑佢。结果 Kelvin 再次恐慌症发作。他被公司要求回家休养2日，几日之后还收到解雇信，原因就是他在庆生会那个礼拜行为不当。 Kelvin 其后就入禀法院，上个月底终于获判胜诉，获得赔偿$450,000。所以有时候做人千祈不要只是站在自己的角度想，你可能会觉得这样做是为对方好，但是人人都有不同背景同埋经历，每个人的故事都只有自己先知，所以尊重比起一切来得更加重要。 Love. love me. Come on and let it show. 第一线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 二十二度嘅气温，咁啊气温都好似慢慢上紧噶嘛吓，今日最高气温二十七度噶。喺我哋嘅现今社会上边，金钱咧不可或缺，系事实嚟嘅。金钱到底系啲乜嘢呢？有一个关于猴子嘅故事，有一个商人，佢去到一条村庄嗰度。在條村莊那裡整個山都是馬騮，於是乎這個商人呢，這個生意佬他就跟那些當地的村民說了，欸，我想買馬騮啊，$100一隻。村民呢都不知道真還是假，於是乎呢就找人了，欸，不如試下捉隻馬騮，看看這個生意佬是不是真的給錢先。啊，又真是喔，他給了$100。於是乎呢整條村的人呢都捉馬騮了，不断捉啊捉，捉啊捉，好快随呢个商人已经买咗2000多只马骝啦。山上面嘅马骝越嚟越少。喺呢个时候，呢个商人又再出价啦。唉，马骝少咗，我而家咧就要$200一只。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出到$200一只咯。啲村民见到，喂，哇，嘿，翻，又继续咧。去到咧就系深山嘅地方捉埋马骝。呢、這个商人呢、這个生意佬咧，哇，佢冇食言，佢真系又买，咁但系啲马骝真系难捉咗啦。 越嚟越难出嘅情况底下，呢位生意人咧，佢就出道，喂，我想出300蚊买一只嘅马骝，因为啲马骝都好似捉唔到啦咁样。最后咧，这个生意佬出到500蚊一只，但系其实山上面嘅马骝都基本上咧俾啲村民捉晒，喺晒嗰个生意人嗰个嘅叫做临时下榻嘅饭店嗰度，出到500蚊一只都卖唔到。在这个时候，这位生意人有些紧要的事回到去城市那里，他的助手就跟村里面的农民说了，不如这样啦，现在山上面都没了马骝，我老板呢他就肯用500元买一只，我啊都想发发个小财的，不如这样啦，我300元一只卖给你们，等我老板回到你的时候了，他再用500元帮你们买回，喂，那你们就发达咯。一班村民听到之后呢，是喎，喂，点啊呢招，於是乎呢就将嗰3000多只嘅马骝呢全部买晒。呢个助手啊拎埋啲钱，然后佢就消失咗啦。咁当然啦，个生意人即係佢老板呢都消失咗。村民等咗好耐之后，佢哋坚信呢一位嘅生意人会返嚟用500蚊一只买佢哋嘅马骝，终于等唔到啦。马骝喜欢吃香蕉，又喜欢吃这样吃那样，要养住的、哦、搞不定，全部都是钱。于是乎他们就将马骝放回上山上面。山上面周围仍然都是马骝，没了的是村民的钱。所以在我们的城市里面有很多不同的、有关金钱的一些陷阱，大家都要特别小心。现在很多人呢可能立乱会将一些叫做赌博就当是投资。真正的投资是因为我们对这个产业的熟悉，了解这个产业的趋势走向，这些才叫做投资或者撤资。你贸然去到入去，这些就叫做赌博了。今天的你会不会都是很清醒，可以知道自己什么才是投资，什么偏离了那些叫做赌博呢？ 你们说过应该不会爱得很深， never, never, 可能我不可一世从无曾感到极震撼，此时却多么想你与我走近，诚邀你共我天际变靠近，冲出俗世间，我到乐园把分解像素撞碎天花，这样的我你怎么招架，与我出手逛遍那星光四散的街，压碎钟摆感觉像放大，倒转银河不管周遭怎样坏，做你计算不需理解，随着拍单身的 signal double double we can be the combo get away go let's go 搞得着数，拖上我飞不好继续吞吐，带你去飞同埋 can't stop the talk， 每晚你会知我是你极有神索，你与我我与你暗个摸索，可翻滚可颠覆互全知觉， 再逛一圈跳进雅致色疲乏的海，畅快呼吸只你在我在，不讲时辰身体都 That's how we roll。22度嘅气温啊，咁啊转头啊，听完六点半钟嘅新闻简报之后，继续二台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八月号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连家文报道新闻。俄罗斯国防部话成功试射可携带核弹头的新型洲际弹道导弹。总统普京以视像方式发表讲话，表示祝贺。国防部话萨尔马特弹道导弹当地星期三由普列谢茨克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命中堪察加半岛的目标。国防部话萨尔马特是当今世界最强、射程最远的弹道导弹。普京话这款导弹可以攻击地球任何目标，可以确保俄罗斯的安全免受外部威胁，并令那些试图威胁俄罗斯的人三思。美国五角大楼说莫斯科已经知会华府这次试射，美国不感到意外，试射没有对美国和盟国构成威胁。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透过视像向联合国中文日活动开幕式致辞，强调中文为促进联合国工作发挥重要作用，希望联合国贯彻落实多语言主义原则，平等使用中文等联合国正式语文，更加有效地传播联合国声音和主张。张军指出，作为联合国六种正式语文之一，中文为促进联合国有效开展工作，加强世界各国沟通交流，推动多边主义发挥重要作用。他强调，当前世界和平深陷危机，全球疫情持续蔓延，发展鸿沟不断扩大，地区热点问题此起彼伏，挑战越是严峻复杂，越要加强团结合作。行政长官选举候选人李家超的竞选办收到 Google 通知，指其 YouTube 账户因违反出口和制裁政策被停用。李家超批评美国政府对他做出无理的所谓制裁是霸凌行为，他不会理会，又强调即使不能够再使用某些媒体，亦不会影响选举工程。另外，李家超竞选办早前公布主席团和顾问团名单，合共有148人，包括全国政协常委唐英年、祥和系资深顾问李嘉诚、恒地创办人李兆基等政商界重量级人物。李家超形容他们都是德高望重、有丰富经验的人士，得到他们支持令他感到鼓舞和更有信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7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随后几日日间炎热，下周初至中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书包执好，校服准备好，翻学冇难度。 咪住，仲有好重要嘅嘢，你又知唔知道？ 梗系知啦，每日翻学前要做快速测试。 万一结果阳性，自己同同住嘅兄弟姊妹都唔好翻学，要即刻通知相关嘅学校。 时刻留意身体状况，如果唔舒服，就算测试结果系阴性，都唔好翻学啦，尽快睇医生。 仲有， 要尽早接种疫苗，抵御病毒，校园生活就可以开心又安心啦。 港台电视三十二防疫资讯台， 全方位为你提供最新抗疫资讯， 全程直播不同政府部门及卫生防护中心举行的防疫抗疫记者会专访和专题报道， 亦会同食物及卫生局、卫生署、医院管理局、房屋署及民政事务总署紧密合作，为市民提供最新有关围封及强检安排的信息。 港台电视三十二 与全港市民同心打好这场抗疫战。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好啦，6:35嘅时间，22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4%。咁今日朝头早咧喺晨光第一线，白元浩打俾你咧，我话打电话俾阿钟哥。早晨，钟哥。 早晨啊，小白。 一个星期好快又嚟到星期四啦。 诶，虽然咧你话好快嚟到星期四，即系好似呢个礼拜就嚟完结咁啊。咁但系对于某一啲嘅朋友仔嚟讲咧，就嚟系一个开始啦。 哦，系、哦。 就系、是。DSE 是啊，系啊，系啊， 系听日咧就正式开始开考啦。如果冇记错就， 嗯， 咁如果有其他科目考咗，我唔知啊。咁应该听日就系应该英文科啊嘛， 吓， 英文科开考嘅，亦都系即系揭开序幕。 系啊，哎呀，可以用呢个字嘅揭开序幕嘅，真系。 系啊，咁就有通常咧呢啲咁嘅情况底下，打气嘅打气，加油嘅加油啦，努力嘅努力咁样啦。吓，你冇留意咧，通常系点样帮？即系唔好话净系 DSE 啊，任何公开试有冇留意？通常啲人系点样替呢一啲嘅考生讲一啲祝福嘅说话咧？ 即系你话即系我哋成日读嗰啲打气留言，即系啲人会大概讲啲咩？ 系啦系啦，又或者系经常有好多名人啊、公众人士啊，咁喺唔同嘅媒体里边帮人打气噶嘛、 哦？有一句一定有啊， 边句啊？ 大家尽咗力就得噶啦，唔需要太担心个结果，尽咗力就得噶啦，咁样咯。 俾心机啦，尽咗力就得啦，咁样 系啦， 即系累计一啲咁正气嘅力量嘅说话啦。通常完咗之后，放榜之前，佢哋又会讲啲乜嘢？ 结果系点唔紧要噶，最紧要咧就有身边嘅人陪伴住你，同埋你系之前咧考试嘅时候，你尽咗力，问心无愧，同埋条条大路通罗马。 嗱，好有趣喎，就系呢啲咁样啊。如果将两番说话调转，得唔得呢？即系譬如考试之前讲，嗱，考试唔系最重要嘅，条条大路通罗马。你考试之前讲呢啲说话得唔得呢？ 都唔系唔得嘅，士气冇咁高咯。 就系啦。其实咧，唔知点解，你去考试之前咧，咁就系好似一定要讲某一类型嘅说话。考完试放榜前咧，又要讲另一番嘅说话。咁我成日觉得点解咁奇怪嘅咧？咁你调转讲唔得嘅咩？嗱，其实咧，去到个结果就系、是，喂，条条大路通罗马。 系啊， 一次考试唔系定输赢啊。 系啊，系啊， 有好多历练啦。 系啊， 呢啲点解唔可以考试前就同啲小朋友讲咗佢先咧？ 都可以讲嘅，不过就惊啲小朋友真系分心啊，觉得系、啊，喂，点啊？哎，原来条条大路通罗马，今次嘅咧就唔紧要，而家可以轻松读书咁。我谂系好多叫做啲长辈咧，想佢哋即系又谷一次，谷一谷佢哋嘅小宇宙，话俾佢哋知冇噶啦，一次定生死，你要加油啊！ 所以好似当年咧睇 Rocky 嗰啲咁样咧，洛奇打拳咁样啊，喺上擂台之前一定要即系操到佢行，咁嗰啲嘅战斗力去到最极致，甚至乎咧就。哎呀，老婆都同你闹交，咁样要去到咁极端，咁你先至上台会发挥小宇宙。 哦，系唔系不断咧，即系打紧拳嘅时候，譬如我 Rocky 嗰啲咧，即系个教练侧边都系同佢讲，你得噶，你得噶，起身啊，你得噶，你得噶咁样。咁如果我哋而家将系啦，我哋 系啦，我哋将同 DSE 考生打气嗰啲咧，就不断咁同佢讲：你得噶，你得噶，唔好攰，唔好嗌攰，你得噶 ，go go go go go 咁样，系咪好啲咧？咁样 真系唔知啦。不过奉劝一句咧，即系题外话，唔好喺考试前俾啲学生睇 Rocky 啊？点解咧？因为你话唔系，即系鼓励啲人去上擂台。咁但系 Rocky 第一集啊，如果我冇记错啊，第一集结局咧就系 Rocky 系输咗嘅。 系咩？ 系 我唔记得啦。 阿波罗赢咗，但系啲人都系高举啊 Rocky， 因为你战斗力好强，即系佢打到最后嗰一秒钟，即系觉得佢好有韧力，好有毅力，好劲。于是乎咧，就算输咗都好似冠军咁样比上佢，但系。考试前冇，咁因为惊啲学生以为，我输咗都有奖杯 咁。咁冠军应该好惨，你话嗰个叫咩阿波罗啊？ 阿波罗啊嘛， 系咯，喂，佢赢咗好似输咗咁。 系啊，但系呢个就系题外话咁样 啊。 其实咧，我觉得打气嘅说话系要讲嘅， 系。 咁但系你同佢讲乜嘢都系冇用啊。 吓， 因为每一年嘅考生必定经历每一年独特嘅事情嘅。 系啊， 例如你作为会考。当年嘅会考、以前因为可以升上去读大学嘅机会率好低， 系啊， 因为大学唔够、所以佢哋嘅竞争好大， 系啊。 你相对后面嗰啲，喂唔系，大学多咗，学位多咗，佢哋嘅竞争相对细咗。 系啊，同埋而家真系好多方法咧，你可能兜多一两年，其实你一样入到大学噶嘛。 系啦、咁或者以甚至乎你出埠，即系屋企经济环境好啲出埠，咁你会多咗好多选择去继续读大学。咁嗰、那个打气方法或者佢哋面对嘅嗰个情绪压力又唔同咗咧。又或者举近啲啦，呢两年嘅 DSE 考生，基本上临尾嗰两年冇上过堂。 系啊， 佢哋面对嘅嘢又系我哋唔知㗎喎。 系啊， 咁但系问题系而家边个帮佢打气啊？就我哋帮佢打气。 我哋呢啲唔知嗰啲人咯。 系啦，咁我哋又点样可以帮佢打到气呢？用我哋沿用我哋嗰一代成长嘅方法帮佢哋打气，未必系有佢哋嘅需求喺里边。 嗯，呢、个我都好同意，因为咧、我有阵时譬如接嗰啲晨光 morning call 咧，都同啲家长喺度倾咧，其实佢哋最好嘅方法就系咩呢？你真系陪住佢啊，同佢讲，喂，有人 support 咁样，因为其实佢哋都唔知道咧，到底应该喺实质。方面點樣去到幫個小朋友？因為個小朋友就算佢考試嘅時候咧，因為年代真係唔同啊！我哋以前讀書冇電腦啦，係咪先？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 係咯，即係唔會係咁主力係電腦科咁樣噶嘛。咁所以咧，而家佢哋做，我見我啲侄女去做功課咧，佢就算係平時交功課嗰啲，都已經係用嗰啲平板噶啦。 哇！ 系啊，即系就算佢平時温習咧，又係拎住個平板，跟住係咁撳撳撳撳撳，其實。我又唔係好知佢撳乜，總之佢話佢又讀緊書，咁我見到佢咧又真係寫緊字，咁之後佢仲係而家寫字咧喺一個平板上面寫字交功課嘅，唔係打字都有寫字，打喺個平板上面寫字。所以咧，我個發覺而家真係唔同咗啊！有陣時我哋可以同啲年輕一輩咧講嘅就係咩咧，即係叫佢哋揾翻一個啱自己嘅方法去到做係最好喎。 咁當然啦，有好多人會話：哎呀，佢哋咁後生，點識揾自己嘅方法啊？咁呢個又係嘅，咁即係連人生經歷未夠，點揾咧？咁所以我成日覺得係得兩種方法 ，A 咧就係而家已經太遲嘅，因為正話講到你點樣令到佢覺得你同佢一日你會俾緊 support 佢咧，就係你要喺好耐之前其實一路陪住佢承擔呢個壓力咯。 係啊， 所以唔係話考試前，我俾樽雞精你飲就得嘅，唔係嘅，係平時。日常生活里边，作为家长都应该要坐喺小朋友隔篱，譬如听下佢讲下学校嘅嘢啊，生活上嘅嘢啊，互相沟通多啲，唔好话，我好忙、啊，听唔到，这个一定要做嘅。 系啊，唔好 好似你咁样同小朋友成日都要玩嘅，咁就系玩嘅过程里边，其实就系了解紧佢而家嘅状态噶嘛。 嗯，系啊。 所以呢个一定要知嘅。 玩咧又要陪佢，佢考试嘅时候又要陪佢，就唔好你 陪佢。 系啦，考试先，喂，我考试咯，阿爸阿妈先出现， 咁就太迟啦。即系到时嗰张鸡精又系太迟啦嘛。 系啊。 咁另外咧就系当然啦，去到考试嗰一刻，唔好用自己嘅方法帮佢打气。我成日永远嗰句，你唔好用自己嘅说话、自己嘅方法帮佢打气，因为我哋唔会了解嘅，亦都唔系当事人啊嘛。只要好简单地喺佢隔篱，可能。一碗温馨嘅宵夜，就已经系一个好足够嘅展示嚟嘅。 系啊， 反而如果你越多嘅说话，越多嘅关怀， 令到佢哋更大嘅壓力。 係啊，同埋好多年輕人咧，同埋啲細路仔咧，其實唔知係咪真係反叛期嘅？你越係叫我加油，我覺得你越煩啊！要鬼嘈啊！ 呢個又 係 啊，係啊，呢個又有可能噶。 係咯，我哋都做過年輕啊嘛，咁真係的而且確咧，成日俾人餓住咧，就算話你加油啊，都覺得哎呀，我自己識加油噶啦，係咪？ 係啊，咁所以當然啦，我哋盡咗我哋嘅責任，我哋俾咗無限嘅關懷同埋一份支持。其實跟住下一步。等啲小朋友自己去行，因为佢哋一定行得到嘅、 啊。 我好坚信呢一样。 冇错，所谓咩、条条大路啊， 通 罗马。转头翻嚟再讲。 大家 我系神光第一线嘅梁荣忠。每朝六点，你想做乜嘢呢？继续瞓觉，冚埋张被，已经谂紧安排假期，限杯咖啡，准备翻工，拖住伴侣只手一齐出门口。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听住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永忠， 或者叫他忠哥都得。 晨光百科。 啊，讲下考试，以前咧即系读 science 嘅时候咧，都有读到好多，譬如关于太空上面嘅嘢。太空咧就好复杂嘅。太空又入面嘅环境又充满住嗰啲伽马射线啦，所以我哋人类上到太空咧都系瓜噶啦。咁但唔紧要啊，有太空衣，所以你见到啲人咧可以喺太空嗰度漫步，不过都唔系顶得好耐嘅啫，所以都唔可以行太耐啊。咁太空咧，我哋都有好多唔同嘅迷思嘅。咁太空到底系啲乜嘢嚟嘅咧？其实宇宙就包含咗一切，包括就地球、太阳、彗星、银河系。在宇宙入面星体之间的距离呢就用天文学的单位光年去到表示的。地球距离月球呢就 38.4 万公里。而太阳距离地球呢就 1.5 亿公里。去到远少少嗰啲呢就唔讲㗎啦，就用几多少光年㗎啦。即係用返呢一个光速嘅速度啦去到计算。到底飞几耐光速先去到，咁实际啲啦，唔使搞咁多。好啦，咁对于宇宙嘅迷思你又了解几多呢？例如喺地球上面我哋就俾大层包住非常之好啊，因为有啲彗星掉落嚟嘅时候啦，咁个大层又帮佢烧咗佢，而且呢仲会俾到空气我哋。宇宙呢就好似真空一样，宇宙最初形成嘅时间呢，微小嘅物质一点一点咁样聚集啊，逐渐形成咗各种嘅星体，佢哋之间呢有住好远嘅距离。真空的环境令到这些天体能够就是互相围绕着自由地去旋转。相反，假设月球是在地球的大气层之内入面旋转的话，它就会因为各种物质不断摩擦而减慢速度，最终就会跌上地面。不过宇宙入面也存在着不少的尘埃，又不可以说是绝对的真空的。所以话咧，宇宙嘅环境系非常非常之复杂噶。咁至于你话宇宙喺大概150亿年之前点样诞生咧，咁真系好难讲啦。有啲人又话系 Big Bang 咁样宇宙大爆炸，有好多唔同嘅讲法嘅。所以咧，咁啊有阵时我哋睇多啲书啊，读多啲课本，咁啊考试咧就攞分嘅。咁但系知识咧，我哋吸收咗呢样真系最紧要啦。吸收咗之后，我哋就喺日常生活入边了解自己生存嘅环境啊，或者社会上面我哋可以做啲乜嘢，咁啊更加好啦。好啦，时间嚟到早上嘅6:47吓，咁啊出边室外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84%。今日朝头早梗系有职场 KOL， 有阿海喺度啊。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海。 早晨 ，Bobby。 阿海，我都仲好记得咧，上次我哋话咧 ，polo shirt 咧系网球衍生出嚟啦，所以咧都不其然咧，觉得其实咧可能真系有好多日常嘅工作又好啦，或者系活动又好咧，其实真系有一啲咧叫做功能性嘅服装，都可能会变成 fashion 噶、 唔出奇噶。嗱，如果讲到功能性嘅衫啦，咁当然其实即系顾名思义啦，其实佢真系件衫咧，系一定必须要有佢嗰个嘅作用先嘅。然后慢慢我哋可以再讲下咧，即系究竟呢啲即系我哋所谓啲功能性嘅嘢又好，或者呢、这个潮流，而家我哋喺呢个疫情啦，都已经两年几啦嘅时候，会唔会有啲 fashion 都因为个疫情而诞生咗出嚟咧？我哋慢慢都可以即系再倾下咁样咯。 我谂我第一件事谂起系嗰啲好似夹奶衣咁样咧，即系上面 哦，我哋而家咧即系最比较多见到，但系又好唔想见到嗰啲功能性嘅衫咧，可能咧就系嗰啲防疫队啊嚟检测嗰啲队伍咧，嗰啲哥哥姐姐啊。譬如真係咁唔好彩啦，譬如你坐大廈真係有人感染啦，咁真係需要強檢啦嘅時候呢，我哋都會見到啲哥哥姐姐其實佢哋都要保護自己㗎嘛，因為佢哋都要防過 virus 啦咁樣。佢哋都會著一啲呢喺技術上面其實嗰個面料都會係要抗菌功能嘅。就算嗰套衫其實可能佢係即當然啦，我唔知道佢而家嗰啲係即氣定還是係水洗啦。Suppose 其實呢就係話佢就算係洗完水之後呢，其實佢嗰個嘅抗菌程度呢都唔會減少嘅。 系， 咁我哋呢啲咧就系我哋近排好常见到咧一啲抗菌嘅功能性嘅衫啦。 嗯，你唔系谂住叫我哋布置下嗰件衫系嘛？ 我谂我哋就唔需要着嘅，因为应该咧即系都唔系随便人人都会穿得呢一套喺身。但系如果你讲紧譬如有啲即系啲夹乸衣咧，我哋所谓成件过嗰啲咧，而又着得都有型，我哋有机会着嘅咧，咁必定要数到就系譬如一啲就系、是、登山啦、啊。行山啦、啊、滑雪嘅衫啦，即系行山我哋一般就未必会着到嗰啲功太过夹乸衣嗰种功能性。当然行山又会有行山嘅衫，譬如我哋常见可能啲 Gore-Tex 嘅物料，佢防水防风嘅物料啦，咁呢啲就已经兴咗好耐啦。但系喂，我因为咧我有朋友咧，佢而家真系佢系第几次登珠峰咧？ 哇，咁犀利！ 系啊系啊，佢同埋仔仔去登啊！佢就系趁呢个疫情期间咧，佢觉得反正即系如果困喺呢个地方，佢都冇乜作为啦咁样。咁佢就话不如咧就同仔仔，佢仔仔应该系我谂系 around 18至20岁到啦。 嗯嗯， 20岁到年轻人，咁就爸爸同埋仔仔，当然佢哋仲有一个 team 嘅，佢哋就爸爸加仔仔同埋佢哋一个 team 嘅队伍咁样咧，就一齐再登珠峰。爸爸就已经唔止一次噶啦。我想爸爸起码都可能是第四第五次去登珠峰，但是带埋仔仔就是第一次啦。咁佢哋到衫啊，其实绝对都会是一啲功能性嘅衣服。譬如就是话嗰、那个接缝嘅位置都要好小心啦。可能佢哋一攀嘅时候，你个接缝嘅位唔系就咁车线㗎嘛，你唔可以一攀然后啪咁你爆线咁就大镬啦，系咪？跟住仲要諗啦，就是嗰个嘅弹性，但弹性得嚟你又唔可以太弹喎。 嗯， 那个物料，因为你但系又要有个拉长得嚟，但系有个强度喺度，你拉可以拉长，但系又唔会话真系你好似嗰啲弹性潜水衣又未去到咁弹。仲有你要谂佢嗰个 pH 值啦， 系 啦，即系嗰个酸碱程度，因为你去到唔同雪山嘅环境咧，个酸碱度又要注意啦，防水度啦，系咪够唔够个嗰个耐力啦，透气嘅程度啦，甚至乎就系话。佢嗰個抵禦陽光嘅能力，因為你知雪咧，佢一反射嘅時候咧，佢哋必定係會戴眼鏡啦。但係對嗰套衫會唔會都有所嘅損耗啊？等等，其實呢啲全部都係喺嗰個計算嘅在內。咁你話，咦？可能即係再型啲嘅，或者你去未去到攀山啦，可能滑雪嘅時候咧，我自己以前中意滑雪嘅，咁我自己都中意著呢夾乸衣，我覺得幾型嘅，其實都係啊。咁呢啲都係另外一種咧，即係功能性嘅衫，而大家都。可能有機會著得到啦，咁樣啦。 我諗近呢幾年咧，大家都諗咗好多咧啲抗疫期間嘅功能性嘅裝飾啦，又或者 係 真係太悶啦，即係譬如口罩嘅花款，你見到越嚟越多啦，口罩型號又越嚟越多啦，又或者咧上邊嘅圖案啦，甚至乎係飾品等等啦，真係越嚟越誇張，我覺得。 口罩嘅款式咧已經出到真係千變萬化噶啦，除咗個形狀之外，即係立體都會有唔同嘅立體感啦，跟住顏色啦、花紋啦、物料啦，咁當然最緊要梗係佢嗰個抗菌性啦。其實你必須要做到就係嗰個抗菌性先至為之一個功能性嘅一件嘅外衣又好，或者係口罩又好。如果你本身已經達唔到嗰個功能，就乜嘢都唔使講啦，你純粹淨係佢得個靚字嘅啫咁樣咁。就唔可以叫做一个功能性嘅一件饰物或者一件衣服啊咁样啦，咁所以口罩已经系啦。芭比你有冇见过咧？其实口罩咧，我嗱咁你知我会喺韩国入货啦，咁样买货啦。喺韩国咧，其实佢哋早应该旧年开始啦。除咗口罩嘅款式好多之外咧，佢哋系直然出埋一啲咧口罩嘅颈绳啊。 哦，即系口罩链咁样系咪啊？掹住个口罩嗰条绳，然后咧就挂住，好似啲眼镜带咁搭住喺条颈后边嗰啲啊？ 是啊，因为呢经常性发生的事呢就是你一除低咗个口罩。 嗯、 例如咁我哋都而家都仲可以堂食啊，系咪？即系日头迟啲放宽慢慢试啦。咁我哋日头堂食，如果大家都仲会出去食饭，咁你食嘢你都必须要除低个口罩噶嘛。 嗯， 系咪？或者有阵时我哋想抹一抹个嘴啊，之如此类，我哋都会除一除低个口罩。问题嚟啦，嗱，口罩套咧已经都系应运而生嘅一啲嘅饰品啦，我哋可以叫做就系功能性嘅饰品啦、嗯。但系有阵时我哋又唔想戴个口罩套咁、啊、样，我想好方便除低，唔会唔记得拎。 嗯， 口罩套我都试过摆低唔记得拎啊， 哎呀， 或者我试过咧，即系攞啲口罩套包好咗之后咧，我试过个口罩套跌咗落地下， 嗯， 咁跟住拎翻起上嚟咧，跟住要攞啲酒精纸巾，如果抹餐死啊咁样，跟住佢都唔系办法啦。原来个口罩嗰、那个颈链咧都几好用噶， 系， 咁你就可以咧直情。冇错，即系你讲嘅好似就系嗰啲眼镜绳咧，嗰啲眼镜链咁样啊。你就挂喺个身度啦，咁你戴你咪照戴咯。然后你戴嘅时候咧，你又好似有条链戴住咗，你嗰条链可以发喺后边噶嘛？ 系啊系啊， 咁就变咗好似个装饰。佢再整到咧，而家系有啲手织嘅嘅链咧都有啊，超靓啊，真系做得。咁我觉得啊，呢样嘢都平平地。其实你就算入啲韩国，即叫做买一个韩国制嘅都好啦。其实即嘅价钱方面，可能都系讲紧100蚊左右。 嗯哼。 系啦，咁都几襟用嘅。不过当然啦，我觉得用嘅时候咧，其实大家都要留意，譬如你嗰个口罩，会唔会都嗨到件衫啊？佢向出向入啊？其实大家都要讲究一下啦。因为 suppose 其实你防菌嗰一面咧，应该系向出边嘅，就唔好掂到自己嘅衫嘅。咁呢个都系要小心使用咯。 系啊，嗱，除咗呢一个之外咧，我最近咧都见到日本嗰边咧又出咗一啲新嘅花款啦。咁咧而家呢啲口罩咪好中意分咧 2D 即系 2D 啦，对接嗰一种啦，定还是系 3D 即系立体成个谷起嗰一种啦。佢出咗一啲咧用日本布整嘅一啲好似小物包咁样。咁佢形状咧就同嗰个咧 2D 口罩咧系好相似，即系类似你幻想一个贝壳型咁样啦，即系都系夹埋咁，可以拉开啦。上高咧佢就整咗一个好靓嘅，都系用日本布做嘅一条带啦。咁但系咧佢就系一个 2D 口罩嘅放大版嘅袋。咁佢就话咧，佢个开合方法咧就系、是、真系用拍钮嘅，咁佢就成个可以打开啦，好似个口罩咁，咁你就可以将个口罩咧夹喺里面，咁然后咧就拍翻 个搞笑啊！ 系啊，就好似一个咧，即系话啊，俾啲女士咧，如果中意放 lunch 咧，你知啲 OL 咪好中意啊，可能带一个细细嘅袋仔出，咁佢就话一个小小嘅装饰袋啦，咁又既可以放口罩，又可以摆其他小物，因为佢有其他间隔嘅。哦，咁我觉得 系 得意喎，即系呢一个， 譬如可能将员工证。咁样你都要跟住起身噶嘛？你出街食饭，然后翻公司拍卡咁样，你可能就袋到张员工卡啦咁样。喂，我就见过你提到口罩袋咧，我就直情咧就见过有一个设计，佢系点样嘅咧？佢直情就系一个口罩， 嗯， 唔使讲嘢，佢真系一个口罩。然后咧就系好大个，佢嗰个嘅面积咧，我谂有四张 A4 纸咁大，甚至乎系六张 A4 纸咁大。就啱晒我呢啲咧，好中意拎大袋嘅人嚟嘅。 嗯， 咁仲要够轻，因为佢系布做，但系佢成个 design 咧就系一个口罩。 嗯， 系一个 tote bag 咁样用噶，但系佢系一个口罩嘅款式。我觉得就会有少少发挥到设计师咧，其实佢哋唔系离地嘅。我哋有阵时觉得咧，设计师好离地噶，佢哋咧设计嗰啲嘢咧，哇，必须要系行 show 嘅，行 runway 嘅，我哋平时着唔到嘅衫，或者有钱人先买到嘅衫。但是有阵时设计师佢哋都可以好贴地就地取材，甚至乎就是反映返而家我哋个现实世界，我哋生活系一个乜嘢嘅环境，就地取材。咁你可以话系叫做苦中作乐又好啦，或者喺我哋生活入面攞到啲幽默感都好啦，我觉得都几得意咯。 同埋咧，我記得咧，阿海之前都同我哋講過啦。嗱，譬如上次就講網球裝衍生嘅 project 啦，之前又有講過咧，因為以前啲外國咧賽馬嘅時候咧，啲 ladies 咧就會戴一啲好靚嘅帽啦。其實網球部分咧，我哋而家呢一個新嘅口罩 fashion 咧，都刻畫咗我哋而家呢一個時間嘅歷史事件，即系就係因為疫情，所以衍生咗呢一類咁樣嘅 fashion 出嚟啦。 冇錯啊，所以真係一個時代嘅見證。我成日都話 like it or not， 咁我哋而家真係生活喺一個現實咁樣嘅環境，有一啲嘢我哋都必須要積極咁樣去面對。如果我哋積極面對嘅時候，不如帶啲幽默感去面對咯。

好啦，各位听众你哋好啊，咁啊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出面系22度嘅气温啊，咁啊直播室入面呢就有白元浩小白喺度啦，咁啊头先都已经一个钟头同大家见咗面㗎啦，咁啊另外就係冲咗入嚟直播室嘅有边个呢，就係、是、交通组嘅 Didi， 早 晨， 我都冲咗入嚟直播室㗎啦， 係呀梗係要啦，我哋准时将啲最好嘅最 update 嘅交通消息同我啲听众讲下嘛。 冇错啦，咁啊但话俾大家听个好消息呢，就而家咁呢隧道啦路面啦交通全部都是正常的。 咁 但啲道路工程提一提大家啦，都要小心㗎。喺新界区啦，马料水嘅创新路由于有渠务工程啦，创新路来回方向介乎生物资讯中心啦至到能源大楼二座对出一段啦，部分行车线呢就需要封闭㗎。咁另外喺九龙区啦，加士居道天桥由于有中九龙干线工程啦，咁去大角咀方向近住骏发花园嘅快线呢仍然封闭㗎。咁经过小心。 咁如果係即係全面复课之后呢，个交通都好似而家咁畅顺，仲开心。 咁又唔会嘅，应该 唔会 嘅。事情会有转变嘅，你人多车多，自然路面繁忙噶啦。 系啦，跟住啲人就开始急啦。 诶，唔好啦，急乜嘢啊？ 系啊，所以 急就有意外。 冇错啦，所以就特登提一提啲听众咧，如果驾驶嘅时候咧，千祈唔好急，急咧就冇用嘅。即係越急呢就可能越慢，同埋你跟住越急越慢呢，嗰啲人又繼續越急咁樣。 冇錯，香港人其實應該適應力強啲囉， 係呀， 好多時都好多嘢都會轉變。 本身適應力都強㗎，我覺得香港人 係咪 係有陣時心急得滯啫， 特別係你囉，係咪？ 我唔心急㗎啦。 唔 係 我話你適應力強， 我適應力強， 我唔 係 話你心急，我都知你係唔係好心急嘅，咁好囉，太心急做嘢唔係咁好，似我咁啦，個人又衝動啦，講嘢又快啦， 係咩？我又唔覺喎， 你 我心目中係完美㗎， 呢個世界邊有人完美㗎？人無完美嘛，金無足赤嘛。 你最完美嘅地方就係知道謙虛啊嘛。 咁我就唔叻，何來可以去誇大自己？ 呢啲咪謙虛咯。 梗係啦，好，我講啲特別啲嘢咧， 咁 即係分享幾好笑，我覺得。嗱，你都知啦，阿小白，政府嘅咪標車位好緊絕㗎，尤其是啲熱門嘅自駕地點嘅車位咧，真係要有排等嘅。 係。 咁早前咧，我就睇到有啲媒體咧就報道啦，咁啊睇到佢就上載咗好多張相嘅，咁咧就話啦，星土啊，一對男女喺山頂公园咪标嘅停车场，做咩咧？人肉霸车位， 哦， 呢啲事源系咪成日都有发生啊？ 人肉霸车位真系耐唔耐都见啊！除咗人肉之外，仲有阵时会摆啲垃圾啊，又或者摆个啰啊，又或者系摆啲汽水罐啊，咁样去到霸车位啊！ 我好细个嗰阵时咧，即系十零岁嗰阵时啦，咁我原来咧我都试过企个车位度，我以为得噶，后屘跟住好彩啦，我朋友话：，诶，梗系唔得啦，你企喺度霸住个车位啊，真系俾啲车啊，同埋俾人咧闹死你啊！ 系啊，同埋好危险啊！嗰个都系俾汽车，即都系马路。其实就唔应该咁样企喺度嘅，因为都系危险。 真系年少无知嗰时。咁点解咧？就讲下啦。事源咧就系咧，有一个女子咧就企咗喺个车位度挡住啲车。咁另外一个男子咧就喺个车里面咧就靠近呢一个车位。咁啲人咧就话啦，就话一男一女合作人肉霸车位啦。咁你知啦。咁啲网友咧就群起喺度闹啦吓，系咁闹批评啦。咁以为呢件事咧就咁啊结束啦。咁当然唔系，小白剧情咧峰回路转。系啦，咁原来咧嗰、那个即系俾人闹嗰对男女咧，就自己咧喺翻个原帖度留言啦，就话自己咧就系咧你哋闹嗰个事主嚟嘅，佢就话事情同埋事实根本就唔系咁样嘅，想讲翻呢件事俾大家知道，澄清翻啦。佢因为当日朝头早咧，佢咧就揸车啦，就去咗呢一个山顶公园，咁咧自己咧就系喺山顶公园里边咧就系等紧车啦，排紧队嘅时候咧。就係、是、相信大家都知道啦，山頂公園嘅咪標車位比較窄啊嘛，咁、所以大家咧都唔能夠使入去等位，你知唔知？又啊，你冇揸車去山頂哦。 都有一次 記唔記得係咪排到入去噶？ 我唔係好記得啦。 哦，唔緊要啦， 都耐啦。 啊，總之就係啦，個山頂公園嘅咪標咧就好窄嘅，所以大家咧就唔能夠使入去等位。 係。 咁咧跟住咧就有部車咧。就走嚟打尖喎，爬頭喎，即其實一條隊，其實你都幻想到啦。就算商場好多人一條隊排嘅，有啲突然間側邊插入去噶嘛。咁依家架車就突然之間咧喺側邊插入去， 打尖 直接駛入去個咪標位度等。等咋吓，因为未有位嘛，直接塞去咪标位度等啦，无视其他排紧队嘅车啦。咁其他嘅车主咧就好有礼貌咁好言相劝啦，唔该你跟翻去嗰条队啦，排队排后边，唔喺侧边入噶咁讲。就可惜呢一个男仔咧就恶言相劝，恶言相向，系啦。咁一轮歪你之后咧，咁啊同其他车主一路啦喺度闹啦吓，咁好多人都劝佢都无效，无谓拗啦，仍然继续喺度闹。咁突然之间咧就有车出啦，咁你知啦，停车场有车出。咁你就可以入噶啦。咁、一出之后咧，架车想入去啦， 咁於是咧，呢、這、一個事主即係俾人鬧嗰對男女咧，原來其中一個太太咧，即刻落車，企喺度頂住唔俾佢入啊！ 哦， 即刻落車企喺度頂住唔俾佢入啦。咁令到大家聽落件事咧，就你哋所講係人肉霸車位咯。咁其實件事就唔係咁樣。 咁企喺度等又或者唔俾佢入咧，其實都係危險嘅。 其實都係危險， 都係危險嘅。 但最終咧，嗰、那個始作俑者就係唔應該咁樣插隊咯。 冇錯啦。 咁最後咧點樣咧？呢對男女咧就報警啦、 嗯， 報警啊。 咁、 最後咧就佢係公眾地方。有警察嚟咗啦，咁都要罰錢喎。點解罰錢？你知唔知點解啊？ 點解？ 就是、因為佢喺公眾地方冇戴口罩，喺度搞得個車窗喺度嘈嘈嘈嘈啊，喺度嘈嘈嘈嘈啊。咁於是咧，依兩就報警處理啦。咁警察就罰咗佢$5,000啦。咁所以你記住，唔係打尖罰你錢，而係因為你冇戴口罩而罰錢嘅。 咁啊，呢啲真係要大家小心啲啊。 係啊，所以其實我覺得咧，我唔中意一樣嘢，小白，凡事其實都有兩面睇咯。 係， 唔好以為擺幾張相咧就認定某一方面係錯。其實就最好思考一下。 啱啊，呢、這個真係重點啊！即係有陣時見到網上邊好多嘅説話咧，千祈唔好望一望就相信呢個係事實。係啊，咁可能係啲譬如有陣時媒體寫嘅角度啊，大家都要諗一諗。是不是真的呢咁樣？ 係啊，同埋到最後先下決斷啊！ 冇錯， 最後先下決定。最後人鬧你又鬧咩？ 睇曬啲前文後理先啊！ 冇錯， 呢樣嘢非常重要。哎，好啊！咁啊，除咗聽交通之外，仲可以聽到咧，人生入邊真係有啲嘢咧要經過思考，非常之重要呢、這個。 同大家分享一下咁咯，小白。 好啦，唔該曬。咁但係都記住啊，咁啊，霸車位方面咧就隨緣。讲运数嘅， 同埋最好就系咯，千祈唔好打尖咯， 系啦， 冇大家生事啊嘛，又要劳烦到警察就唔系咁。 冇错啦，唔该晒 Didi。好，天气方面问一问阿欧啦，早晨啊，欧。 喂，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早晨，早晨啦、 啊。早晨啊，出边嘅天气点咧？ 哎，今日天气咧，有少少粒粒地，不过唔紧要嘅，因为咧太阳即将出嚟啦，咁、啊。依然咧會有藍天白雲嘅，但係有啲煙霞喎，我反而就有少少即係美中不足啦，可以話。但係今日都係一個正嘅天氣嚟嘅。我頭先見到廣播度咧，即係做一兩日同一樣嘅時間，未話啲學生好似未翻學咁。 係啊， 今日見多好多校巴啦，以至咧好多學生咧都好整齊咁樣啊嚇，咁啊著曬啲校服等校車咁樣。咁有啲學生啊。自己可以傾下偈啊！咁我自己記得，讀書最快樂嘅時光都係同人傾偈嘅，即係唔係同人傾偈，同啲同學傾偈啦。咁我見到佢哋都好開心啊！即係見得翻啲同學，雖然都隔住個 mask 啦，即係隔住個口罩，但係希望就大家繼續循序漸進咁樣復工復課啦。咁人始終係要即係應該要聚集，或者群居啊嘛。 係啊，我哋細個讀書都話人類群居動物啊嘛。 係咯係咯，咁所以就 得一個唔掂。 係啊，得一個自己都冇咁開心啦。 希 望見翻多啲人，傾翻多啲偈，咁心情就會開心少少啦。天气方面交俾小白讲讲。 系啊，喂，头先我听你讲开嗰个咩话多咗学生咧，我突然间谂翻起咧，就话我以前咧都系读书嘅时候咁啊坐呢个巴士啦，搭巴士嘅时候咧，因为都系嗰一架车噶啦，佢哋嚟嚟去都系嗰批人搭嘅，我连附近学校啲人咧都识埋噶。 哇，咁你交友广阔喎，小白。 系啊，不过冇 keep contact 啦，嗰啲就。 咩啊？识女仔啊？乘机 唔系有男有女嘅，有男有女。咁你个程车因为你住好远啊，个程车咧你真系坐喺度，以前又冇手机噶嘛。 系嘅，系嘅。 咁啊， 好容易打开话题。 系啊， 即系你又读呢本 系啊 教科书啊？我都去喎，咁样 系好容易打开话题嘅咋。反而而家啲人怕怕丑丑，仲难开话题。 系啦，咁啊，不过呢啲时光对于我同你嚟讲都好久远啦，咁啊， 系啊， 即系交俾啲后生仔自己发展自己嘅故事啦。 真系成语晒，好啊，唔该晒哦。咁啊，天气方面啊吓，咁啊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嘅骤雨嘅，咁啊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大概27度，咁啊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啊，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随后几日咧日。间系炎热嘅，咁啊去到下周初至到中期咧，都系有几阵嘅骤雨嘅，咁啊天气大概咧都系咁样噶啦吓，呢一段嘅时间。而家22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4%，咁啊见到啦，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5，反而咧由呢个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咧，咁啊好似嗰、那个差别比较上大吓。咁啊天气方面咧，咁啊大家都要留意住啦。咁啊而家22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4%，呢段时间咧都系啲有少少热热地，朝头早凉凉地，但系去到下昼嘅时候咧，好似啲热有啲焗啊，因为湿度咧都高啊，咁啊要留意住啦。时间嚟到早上嘅7:17，有今日朝头。早咧，我哋晨光大学有 Jerry 喺度啊！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有资深经理人 Jerry。 早晨 ，Jerry。 喂，早晨啊 ，Bobby。 嗱 ，Jerry， 上个礼拜你就话咧，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呢一啲咧经理人见到艺人啦，我估下嘅一啲趣事到底系点噶？ 我谂翻转头咧，嗰、那个所谓趣事咧，睇下边个听路咯。 吓、啊，即系当事人觉得唔有趣系嘛？ 我唔知道，我唔知道，因为我合作过嘅人咧，真系有好多唔同嘅范畴，唔同嘅行业 系、 啊、当然艺人亦都有啦，新人亦都有啦。咁诶，几有知名度，几殿堂嘅亦都有啦。 嗯， 咁所以咧，反而我觉得最有趣嘅系对我自己嚟讲好有趣咯。因为诶、我上集应该有讲过啊嘛，我话冇公式啊嘛。咁、 啊、 其实冇公式，可能都系因为非常我自己嘅经验，因为我见嘅人全部都唔同啊。 嗯。 即系通常咧，我又可能衰啲嘅，可能我做过啲哦，诶、唔做啊，你做过啊，咁可能因为咁样啦，所以我就觉得冇公式啦。 嗯， 咁你话譬如最早期好有趣嘅有一个 case 就系、是、有一个好出名、好出名、好出名，即系好殿堂级嘅人，嗯、但系佢系想我啊喺佢另外一个范畴同佢合作。 嗯， 即系唔系佢最殿堂嗰样嘢合作， 系都系演艺，但系唔系佢最叻嗰范。 啊，艺术方面啦。 嗯。 我就第一句就讲我吓，我点嚟帮你做啊？你吓、啊啊，我唔等你帮我做，我偷笑啦。我点帮做？咁竟然间，个对方系用一句好简单直接嘅嘢，佢话：嘿，我而家想摸索嗰几个范围，我都系一个新人。 嗯， 咁既然我又新，你又新，咁咪一齐试下咯。 嗯。 嗱，咁其實當年呢位好殿堂嘅人咁樣同我講呢番説話咧，其實係奠定咗我對於我做呢個行業嘅一團火啊！ 嗯， 即係我覺得我好幸運，我遇到一位咁樣嘅人， 係 佢竟然間已經係一個好有曬咁樣嘅成就嘅人， 嗯， 佢都能夠把持，唔係講緊佢俾個機會我咁簡單，係講緊佢都會秉持住一種將自己嘅成就係。放埋另外一边、 嗯， 我而家做紧呢以下嘅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样嘢，都系一个新嘅尝试，都系一个新嘅市场，唔系净系讲佢系新人，可能系嗰个市场都新啦。 嗯， 而佢竟然间会放低佢嗰个嘅成就啊、成绩表啊嚟同我去倾，咁变咗其实呢一样嘢对我嚟讲唔系有趣咁简单咯，系一个最大嘅鼓励，令到我今时今日仲做紧呢行嘅其中一个最大嘅。即系最有意义嘅一件事嚟噶咯。 嗯，都某程度上系嘅，即系唔好话净系呢一个界别啦。其实如果你喺任何嘅工作岗位里边遇到一个你觉得哇呢、這个人真系一个同我争好远嗰个 level， 其实佢好似有少少系输砖降贵咁样落嚟同我一齐去，哇一齐努力呢、啊、句说话，其实真系好有动力噶，同埋都 系 睇到你嘅一啲亮点咯，我觉得。 咁我唔知道睇到啲咩啦，我就唔敢讲啊。 嗯， 有啲發生過，即係譬如我推咗唔做嗰啲，有啲咧，譬如我會覺得佢哋，嗱呢啲就唔係演藝界啦嚇，即係佢哋覺得我哋好需要個經理人啊。咁、 嗯、 我其實我又喺好早期同你傾偈嘅時候，我有講過噶、 嗯， 我真係揀人嚟做嘅，揀係咩原因係咩咧？唔係淨係揀你得唔得？ 嗯， 係都要揀我得唔得？ 係。 咁個原因就係、是，如果我覺得嗰件事我幫你唔到嘅，咁、 嗯、 我其實。我唔会唔收你钱做噶嘛，因为 系啊， 咁我又明知我唔觉得我帮到你嘅时候， 嗯、 但系我又要收你钱，因为你要我做一定收钱噶嘛， 嗯、 要付出即系时间同埋心机啊各样嘢，咁变咗嗰啲 case 我试过有一次系有一位朋友，我都系唔系好熟嘅朋友，但系都即系关系又非常好嘅， 嗯， 都同我反反复复都倾咗。哇！我谂喺一年入面都倾咗七八次嘅， 系 结果我就办咗咯。 系喺竟然啊！我仲以为你说服到佢添。 唔系啊，我就办咗，我决定帮佢，但系我唔收佢钱咯。 哦， 你话系咪？哎，你 Jerry， 你惊乜嘢啊？系咪惊做得唔好人哋唱你啊？我梗系唔惊你唱我啦，我几时惊过啫？系嘛？即系我又系嗰句咧，我唔系博钱人嚟噶嘛，我唔惊系嘛？咁同埋问心讲，我自己做啲嘢，即系我起码我自己觉得我对得住天地良心先啦。 嗯、 但系我其实我唔想有时为咗一嚿钱多好少好， 嗯、 但系真系当我如果我都唔信嘅时候，我唔系唔信你啊，我唔信我帮到你。 嗯， 咁其實我講過嘛，做經理人有一個一定要必要有嘅先決條件，就係你要預視到件事嘅結局啊嘛。 嗯。 咁當然梗係唔係刻畫咗每一步嘅結局啦，咁但係一個好嘅結局定一個唔好嘅結局，你都要預測咯。咁、 嗯、 我預視咗，喂，如果咁樣做落去咧，真係嗰個結局，即係七八成都會一個悲劇嘅結局嚟嘅時候，咁我唔想因為咁樣而失去咗一段關係嘅時候，咁所以結果就有幫各位朋友嘅。咁但係當然啦，幫咗一段時間之後，真係後尾都促成咗一啲有商業上嘅合作嘅，咁變咗呢個 case 對我嚟講就係一個好開心嘅事咯。咁、 嗯 啊、當然啦，喺當時當刻嘅時候，身邊會有人同我講：，哇，你有生意你都唔做嘅，你係咪傻㗎？即係你滾夠啦，係嘛？上岸啦，係嘛？唔使再揾錢啦，係嘛？啊，你定係話你任性啊？你有錢都唔收，你都即係其實我諗我成日都講我做過呢樣，雖然我哋唔係 artist， 我哋唔係藝術家， 嗯、 我哋唔應該有藝術家嘅脾氣，但係我會。都有少少藝術家嘅情操喺度咯。 嗯， 我唔想真係冒冒然種，哦，得啦，呢件事加減乘除做計到出嚟嘅就做啦。 嗯， 即係我唔想，因為我諗呢啲係可能係好 corporate 啊，好大公司嘅做法，我唔知，我唔敢講咯。 嗯嗯， 但係我唔想咁樣運作啦。咁所以你話喺體驗上面嚟講，呢啲對我哋又係啲好人好寶貴嘅人生經驗咯。 嗯。不过听完阿 Jerry 你咁样讲咧，我都好觉得咧，因为可能真系始终一个物质社会啦，或者系一个发展嘅经济，咁大家胃口奔驰当然系无可厚非啦。但系亦真系未必样样嘢有时都系用利益去行先咯。即系例如人与人之间嘅关系咁样啦，好似你头先所讲，嗱，你咁啱先你嗰个例子系一个识咗好多年嘅朋友啦。其实好多时候我反而觉得，就算系新相识嘅一啲伙伴，譬如好似我哋上一集讲嘅嗰啲话，可能第一次经理人见到个艺人，都真系有时未必净。系谂嗰个人可以帮你搵到几多钱啊，或者谂下啊佢个价值，我 estimate 到佢将来会有啲乜嘢嘅发挥咧，咁反而都系几人性化，或者系都几用心去做嗰件事嘅时候，就会谂好多为嗰个人好啊，或者令到呢个合作系舒服嘅，系开心嘅，系可以长久发展嘅。其实呢啲都系一啲不可或缺嘅元素咯。 我一啲可以答你啊，我好赞成你嘅说法噶。 嗯， 嗱，我呢个我绝对希望我讲以下呢番说话又唔好得罪人啦吓。嗱，比如。舉例，你有唔少嘅大公司， 嗯， 你見到佢哋有簽約嘅藝人啦或者歌手，你都會莫名其妙，你會拗頭噶， 嗯， 你話嚇呢啲都得，喂呢、這個一睇又唔得啦，係嘛？喂佢唱成咁嘅，喂佢唔識做戲喎，大家喺外界會覺得佢質疑嗰啲，特別係大公司，我點會簽過咁樣嘅人㗎？ 嗯嗯， 係咪先？嗱呢番説話咧，嗱，所以我點解話唔得罪嘅其他人咧？ 嗯， 你而家睇係咯， 嗯。 咁你點知三年之後佢唔紅啊？ 係 咪啊？你明唔明我意思啊？ 嗯。 譬如好簡單，唔好講三年之後，今日已經有非常之唔少啦，唔好話非常多啦，有唔少粉絲嘅有好幾位歌手或者藝人， 嗯， 佢哋兩年前、三年前個個都話佢哋唔得㗎， 嗯， 係咪啊？咁如果我跳翻去兩三年前，你可能你都係其中一個會覺得，哇，係搞錯啊！呢啲都得啊，呢、這個都得。嗯，我哋當時當中嘅感覺咧，用翻頭先嗰個加減乘除嗰樣嘢嘅話， 嗯， 兩年前、三年前你咪會話佢計錯數咯， 嗯， 咁但係今日三年之後，你就會話，哇，你好嘢，你有眼光， 嗯， 定係話，佢呢個人好彩啫，或者呢間公司好彩啫，其實我哋有個慣性就係我哋旁觀者好中意去用啲形容詞， 嗯， 去形容嗰件事情發生嘅經過啊，但我又是很早期我讲过，其实什么人都有人签的，不论你是高矮肥瘦，不论你是几岁十几岁定是七八十岁， 嗯， 即其实证明了其实我们不是单单用一个形容词或者一条加减乘除的公式去计算那个人，因为你以为我计，但其实我都是计，不过我计那条公式不是你想的那条公式的嘛， 嗯， 因为我公司需要的东西你不会知道的嘛， 系 咪？或者我見到啲潛在嘅你睇唔到噶嘛？ 嗯。 咁所以咧，就你又喺 interview 上面啊，或者即係所謂 interview 啦，或者去選人去決定合作嘅情況咧，其實就有呢啲咁樣嘅睇法。所以我係贊成你嗰個説法，就唔係話真係有一個模式咧去做嗰樣嘢嘅。 嗯。 特別係啊，莫非做聯航啊嘛？你知我今日簽嗰個下年後年唔得啫。 係啊，同埋我成日都覺得咧，即係就算一個幾有經驗嘅人都好咧，我諗佢自己都未必夠膽話佢一定係百分百準確可以預測到每一個人未來會發生咩事，仲要諗埋有好多譬如社會上嘅潛在因素啊，或者突如其來，好似我哋之前講嗰啲，哎呀，佢唔小心犯咗一個可能真係翻唔到轉頭嘅錯咁，咁即係有好多呢啲嘢咧，可能真係要靠時間同埋靠好多嘅因素去慢慢睇咯。 所以我唔會特別去 discourage 啦，啲人唔係你唔好入行咧，好難嘅呢行。我只會話俾你聽。呢行有几难，或者每一行有几难咧？其实唔系净系呢行难，即系我知呢行系难咯。但系其实我都做过好多行啦，你知道我。其实我做行行都难嘅咯，我未做过一行二。如果我揾到一行做得二嘅，我唔转行啦，系咪先？咁所以我唔会讲一啲好唔鼓励嘅说话，你唔好入行啦。调翻转我话咧，哦，你想入行啊好啊，但系我会话俾你听，有一堆问题，有一堆现实。同埋有一堆行為你要做啦，唔好做嗰啲我唔講住啦，係咪？我就係講要做嗰啲，你係唔係可以做到呢堆嘢先？即係如果你呢堆嘢你做唔到，你成功嘅機會係唔係冇咯？係微咯。咁但係我就唔會唔鼓勵啲人嘅，所以我見到呢個又係另外一個故事啦。你仲有冇下？即係仲有冇下集想再講？又有啲故事，我知嗱，我而家講咧，鼓勵啲人去入行啊。我下一集可以同你讲下，我其实点样唔鼓励啲人入行噶，有呢个啦，真系。 好啊，咁我哋下次再同 Jerry 倾过啦，唔该晒 Jerry， 唔该晒 ，Thank you。 唔该晒 Jerry， 亦都唔该晒 Barbie 啊！咁啊，见到出边嘅室外温系22度，相对湿度84%。咁啊，而家咧已经嚟到早上嘅7:29啦。转个头之后咧，咁啊，去到7:30之后，继续黐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陪住你去到早上嘅10:00啊！ 今日系4月21日，星期四，农历3月21日，适宜出行。教牛马如是物取， 今日都系麻麻地， 唔好影响心情就得啦。今日忌诸事不宜， 影响到心情， 放松啲啦。今日都系世界创意及创新日， 我会尝试多啲创作，保持活力噶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今日起放宽社交距离措施，旅行社获旅游业议会批准之后，今日起可以复办本地游。网球坛四大满贯之一温布顿网球赛赛会宣布禁止俄罗斯与白俄罗斯球手参加今年的比赛。赛会表示，在这种不合理和前所未有的军事侵略情况之下，让俄罗斯政权从球员参赛获得任何好处是不可接受。赛会通过尽可能最强烈的手段限制俄罗斯的全球影响力。今年的赛事由6月27日至7月10日举行，俄罗斯男单世界排名第二的麦维迪夫和白俄罗斯女单世界排名第四的沙巴连卡将会无缘赛事。其余受到禁令影响的著名球手还包括俄罗斯女将帕夫尤珍高娃和白俄罗斯的阿沙兰卡。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批评有关禁令不能够接受，形容再次将运动员变成政治偏见和政治阴谋的人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将军透过视像向联合国中文日活动开幕式致辞，强调中文为促进联合国工作发挥重要作用，希望聯合國貫徹落實多語言主義原則，平等使用中文等聯合國正式語文，更加有效地傳播聯合國聲音和主張。 將軍指出，作為聯合國陸總正式語文之一，中文為促進聯合國有效開展工作，加強世界各國溝通交流，推動多邊主義，發揮重要作用。英國倫敦地方法院正式簽發將維基解密創辦人阿桑奇引渡到美國的引渡令，引渡令需要得到內政大臣彭黛玲簽署批准才生效，阿桑奇一方仍然可以在四個星期內提出上訴。阿桑奇在獄中透過視像形式聽取裁決，他的支持者在法院外聚集，手持標語要求釋放阿桑奇。英國高等法院去年底作出裁決，容許美國政府引渡阿桑奇，阿桑奇一方上訴，高院上個月裁定不受理。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随后几日日间炎热，下周初至中期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2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啊，港岛入口交通系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喺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咧就行车缓慢，车龙排到新墟对出。咁喺封路方面，东区走廊因为有兴建升降机工程。去中环方向近住张振兴抗礼书院的慢线需要封闭，经过要小心。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系能够减低患重症同死亡嘅风险。 变种病毒嘅传染性极高，如果仲未打第一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仲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同身边嘅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感情问题一律建议尽早解决， 有痛赶快处理，两个人去处理，别有沉默去等心机，怕病危才不忘记，拖到绝症回头才顿觉痛苦翻飞，我的伤欠处理，严及枕边的你，情感快要枯死，撑着前沉重担，再不发一语，爱恨亦无忌。 阿Deep相信很多人同自己一样，面对感情问题咧，都试过用拖字诀嘅。呢首歌除咗提醒有问题要尽早处理之外，仲希望提供俾正在关系中困扰嘅人一种宣泄。 对着做 作曲编曲监制柯新峰，填词 Oscar Lee， 上榜只有两星期，今个礼拜连升12级，嚟到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五位，吴浩康《见字医病》。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外交20问。 外交二十问知识问答比赛翻到嚟有关香港嘅对外事务问题。根据基本法规定，外国喺得到批准之下，可以喺香港设立领事机构或者其他官方或者半官方机构。而问题系要得到边个机关嘅批准嘅呢？三个选择 ：A. 特区政府 ，B. 特区立法会，定系 C. 中央人民政府呢？ 咦，我仲以为所有香港外交事务都是由外交部驻港公署处理添。 既然不是外交部驻港公署，唔通是立法会投票批准？ 点会啊？你唔记得基本法话香港政府系唔会处理外交事务嘅咩？ 哦，系喎、哦。咁我知道答案啦。 我就知啦，因为香港嘅对外事务系交由中央政府处理㗎嘛。 冇错，所以正確答案系 C， 需要得到中央人民政府嘅批准。 答中啦。基本法规定外国需要喺 C， 即系中央人民政府批准之下，方可以设立机构或者其他官方或者半官方机构。而外交部驻港公署正正就系负责帮助香港協調處理有關事宜。 外交二十問，由香港電台、外交部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特派員公署、香港明天更好基金聯合製作。 愉快感覺彌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 今日可以讲下呢一个啦，晚市堂食回来了 啦， 系啦，第一二日咧，啲餐厅已经好叻咁样话。 爆晒咯！啊，唔好意思啊，梁生冇位啦， 梗系预早 book 定啦， 等到礼拜日啊，崔小姐唔好意思啦，等到下个礼拜一啦、 哦，恭喜恭喜啊， 系啊，咁啊，热烈地开翻啦，咁样，咁不过报章话咧延续到母亲节 哦， 几夸张，母亲节讲紧五月第二个礼拜， 即系而家嗰个booking book 到去母亲节， 系啊。嗯，好夸张噶，其实你而家讲紧都系四月，系、嗯、虽然四月尾巴啫，四月廿一。 咁样对啲父亲会唔会唔系好公平咧？ 唔紧要嘅， 父亲都想出去食饭嘅，我估。 你都系 book 到母亲啫，咁父亲咧系咪好似对佢唔系好公平？ 但我又明白，因为咧通常预计，譬如大家饿咗咁耐咧，廿一号打后就大家会即系好一窝蜂咁出去，可能会想食翻饭啊，庆祝翻以前啲生日啊。我妈咧就四月尾生日嘅， 咁咪啱咯。 系啦， 咁所以同我同一个星座 ，Annie 生日快乐。 系啊，都系踏实嘅金牛座。系啦，咁所以我之前咧，即系佢21号之前咧，其实嗰啲铺头咧夜晚都系未开噶嘛。 系啊。 咁但系我已经晏昼打去咧 ，book 定四月尾夜晚，唔系因为我惊食唔到佢嗰个生日饭啊。 食到唔系食唔到， 即系去唔到出面食啊，系啊。 吓亲我，唔会食唔到，一定食到，年年都食到。 咁啊，好彩，即系预先咧book 咗咧就都有位嘅，系啦。即系而家食饭都要未雨绸缪啊，你明白啊？系啊。 咁啊，你孝顺咯，即系写出一个孝感度。动天嘅故事就系越早 book 咧， 感动十三亿人，你感动啊！ 感动啊！ 就因为 book 张台食饭啫， 我惊我一阵收到我妈咪 WhatsApp 话：你睇下崔启彤几乖啊！ 系嘛？ 我母亲节去边度食啊？阿仔问号咁样。 嗱，母亲节我都未搞嘅，好想讲，唔系有啲有时有啲嘢咧，你搞到咧就好正常，但你搞唔到咧就好大件事，即系个落差好大。 系咪呢段期间咧，即系终于都而家可以放宽啦？咁所有嘅太太们咧，唔可以再讲呢句啦。我老公冇翻嚟食饭啊，咁唔系而家出去食饭系好噶，系一件好事嚟噶。 哦，系。 以前有啲太太好惊，啲人啲老公们唔翻屋企食饭噶。 系啊系，依家即系扯住老公话：，喂，我哋一齐出去 食饭啦！ 嗱，记住啊，要了解一样，应酬都系未得嘅。点解咧？要分台坐，同埋咧唔可以聚集嘅，四个人嘅啫。所以咧，如果你老公咧同你讲话，老婆今日出去应酬啊，见客啊，十几人啊，唔好信佢，冇啲咁嘅事，应该发生。 咁有四个人应酬咧？ 哇，四个人就食饭啫。你有试过四个人应酬？ 我冇试过应酬啊，我同你食饭咪应酬你咯。 应酬我，唔使应酬我。你悭翻啊， 佢应酬我哋啫。 你悭啲啦， 次次你都系分水六个，你应酬我哋啫。 系咯，笑赖咁样。 唔好讲呢啲，我哋讲翻下一个章节，到美容院啦。美容院预约又爆满啦，咁样要急聘呢个前线人手。突然间风生水起，這個、真 我有个朋友咧，咁佢话佢以前有即系疫情前啊，不嬲都有帮衬开一间嘅嗰啲按摩美容嗰啲咁样嘅，咁佢话喺 上個禮拜尾嘅，即係總之一知道咗話今日開始會放寬之後咧、已經即刻收到 message， 即係話你會唔會預約啊？我哋廿一號開翻啊，咁啊即刻要佢哋即係 booking 咁樣， 即刻 終於有嘢做啦，係啊，預先可以做定嘅嘢。 你會唔會去整整佢啊？ 我整啊，整啊，咁耐冇整。 咁通常係用幾多時間嘅？即係譬如話依家開翻集啦，馬匹已經準備好啦，咁樣 準備 開集嘅時間。 喂，我有問喎，即係就應該就唔係跑1000米噶啦， 係 一跑咧起碼跑2000米噶啦。 點 解咧？ 要4个钟咁。 係啦，嗱，正常咧，譬如你以前咧，平時去開，即係或者隔個禮拜去啊，每個月都去咧，咁你可能會做啲基本少少嘅嘢，間唔時先做一次勁嘢嘛。咁我真係問翻我做美容院嘅朋友，我话点啊，系咪 book 晒啦？我话都真系好敷啦，已经。佢话诶，好彩，即系佢话我要攞翻我失去嘅咁样。咁跟住我就其实我都想 book 嘅。我打嚟除咗问你嘅情况，我话系啊。而家通常咧打嚟 book 嗰啲咧，都系 book 啲劲嘅机咯。即系之前譬如可能买落咗啲套票嘅，谂住即系分开，即系摄两次平嘅，做一次贵嘅咁。而家唔系啊，个个即刻做翻晒啲劲嘢先。 因为你惊佢顶唔顺执啊，系嘛？可能真系你惊间美容店，哇！佢可能开一两个月，佢真系挨唔住，佢真系。 咁你而家开得翻啲人报复式揼骨，咁应该都会赚得翻。 唔系，第二个原因就系因为太耐冇整。 骨好好笑啊！呢个好啲入到去咧，系咁中你，系咁中你。 唔系，第二个原因就系因为你太耐冇整咧，你要整翻啲强劲啲嘅，去到即系补翻。 你讲紧 facial 定揼骨先 ？facial 啊， 系啊， 但 系 揼骨又另外一个古仔啦。 但系 facial 可唔可以咁样即系一次过起晒？啲死皮出嚟噶，定还是都要逐次？ 唔系佢做啲深层啲嘅仪器咯，即系平时可能你间唔时去即系 relax 嗰啲。 佢再深入讲， 我可以 讲 一阵 系噶，佢一阵真系讲乜？嗱呢部仪器咧就系导入导出嘅咁样。 系啊， 咁我哋再讲多5分钟， 要埋 埋线 嘅，系啦，咩系埋线啊？咁样。 喂，但系咧揼骨呢样嘢咧， 揼骨又可以讲啊。 我都有兴趣，不过咧，连我妈咪都话喂 book 唔到， 即系想去。揼骨，我话不如等一等先，因为咧耐冇揼咧，一揼咧，我自己的经验啊，耐冇揼咧，一揼咧，通常啲病就会 会发烧嘛，系啊， 我好惊，其实 我 最惊系呢一样嘢，即系你话正正常常，我好想支持嘅， 系， 但系我就每次即系一耐冇揼咧，跟住就 系 可能啲经脉咧。 系啊，塞咗系啊， 啲病喺度发出嚟。唔系我自己，我个人啫。 唔系我同意啊，我都有呢个经验啊，系啊。 我未听过， 我试过两三次都系咁啊，发烧咯，即系好似啲嘢散咗出嚟咁咯。咁但系你点解决咧？你话即系等多阵， 咪唔揼字咯。 咁你唔揼字，你咪继续储住咯。 唔系我等自己，譬如即系临生日嗰排，即系有啲假期先，你唔觉得好怪咩？即系听日突然间，哇 O 做咩唔翻工添？ 我 揼 咗骨啊！我明啊，我明，我明啊！ 好似好唔負責任咁樣，即係我自己都過唔到自己啊！有啊，真係㗎， 係會啊會啊， 好多人都 係 咁 㗎。你咪揼開㗎？ 唔係啊， 係咯，所以你唔明，我哋揼開係明，即係太耐冇揼，哇，覺得好爽 啊！真係好 relax， 跟住啲經脈 攰啊， 嗰 啲所有 發 曬 出 嚟 咧。真咧， 我就聽好多人話揼到散咗，即係揼到散咗，你最多咪話，即係我形容，即係我理解個散字，即係 relax 咗咁樣嘅啫。 唔係好負責任啊！如果我而家講咗話，我會去揼骨，聽日突然間阿 O no show， 咁啊做咩？我病咗啊揼骨啊！ 哦，即係等你有幾日假期先，即係 in case 揼完之後唔舒服都繼續休息下。 recover 下嘛，即係都係一個修補嘅工程嚟啊！咁仲有一樣，就係我自己覺得就幾值得支持嘅。不過咧，有個前設咧，就係你要打齊針，即係接種率要高，就係講緊嗰個本地遊。因為咧，我身邊有啲朋友咧，就原先做外國嗰啲導遊嘅，咁佢哋咧呢段時間其實都好坎坷，用呢兩個字去形容，因為冇得飛啦，冇得帶團啦，跟住咧佢就做嗰啲疫苗接種中心嗰啲工作人員。咁啊，頂咗唔知半年定一年㗎啦。咁但係咧，依家咧有得開翻本地遊咧，佢都係想做翻老本行，就係帶團。咁佢自己都喺自己嘅面書嗰度轉發翻自己公司本地遊，即係可能去下嗰啲叫做橋咀島啊，即係西貢環島一日遊啊，有幾個島連埋嗰啲咩半月灣啊咁樣。跟住另一個就係大澳半天遊啊，咁樣去埋大佛啊等等咁樣啦，類似係咁。 咁咧，我見到下邊咧都有啲朋友有 like 啦，但係問得最多嘅咧就係話啊，其實係咪需要接種咗疫苗？當然有一啲規管啦。咁嗰、那個我呢個朋友咧都力邀大家即係本地遊都去一下先啦。如果唔係咧，真係可能有機會咧，香港啲旅行社咧。即係剩翻一至兩間啦， 咁之前都已經有啲老字號結業啦。 係啊，咁你而家真係叫做咩？嗰啲叫做彌足珍貴保育動物咁啊、 嗯！ 旅行社搞到好似保育動物咁樣喎，咁、嗯、你俾你諗十次你都諗唔到有咁嘅結果啦、嗯。所以大家一有機會就支持一下啦。 仲話歐講到嗰幾個嘅唔同嘅界別啊，即係食飯啦，即係食肆啦，美容啦，或者係呢個本地遊咧，大家都可以揾翻相關嘅資訊，係真係好多咧，都唔係基本上唔係好多，係全部都需要你打咗疫苗啊，你先至可以去參與嘅。 嗯。 世界尚未动摇，而皮肤在偷偷养着。张开口告诉你尚有尽时，祈求和你刹那恋上。天黑黑，有痛处尚未治疗，而毛孔在偷偷放着。伸出手碰到你尚有目前，怀疑门已刹那关上。到处有乱流掠过，相拥太挥霍。谁又犹豫我躯壳？奢求呼吸偏起的远方，我要与你手与膊。若然未来若然太寂寞，顺着肌肤的摸索。风吹起，寄望全命运乱前，如前要是一种旧约。想吹开这世界万个米团，祈求和你刹那的约。天黑黑，叫每片欲望蔓延，如潮水在汹涌向上。想转身见证你助我越远，祈求由你教我方向。到处有灵魂烈火，嘴巴太干渴。为明日角力，尽力翻柔弱的创。世界接近我感官，接近宇宙，发现更多。绝望亦能够风雨，若痛苦亦能尽兴，亦能吃看，亦能共度过。 早晨时间7:50，听过 Pandora 嘅风月。 而家堂食咧，我自己都心喐喐啊，即系想即系真系坐低食下饭，而系坐喺间餐厅嗰度。因为咧喺屋企食饭一段时间耐咗咧，你发觉系即系屋企食饭当然安全啦，即系喺抗疫上面嚟讲，但系好似即系气氛系真系争啲。 点解啊？ 你屋企食饭，你都系同翻譬如屋企人啊咁样，或者四埲墙咁，自己有阵时自己搵食都系四埲墙，或者对住个平板。咁但系你出边餐厅咧，而 有聲有呢個聲音。 你之前呢有好多人因為好耐冇坐過飛機，跟住呢就將屋企布置到好似個機艙咁樣嘛。你可以試下㗎，你自己喺屋企 開個生意 fact， 就攞返餐廳個生意 fact 出嚟，有啲叮叮叮呢， 自己整個餐牌，今日叫食咩呢？菜心炒牛肉。 其實你上網嗰啲 YouTube 嗰啲都有好多呢啲片㗎嘛，即係嗰啲叫做 white noise， 即係嗰啲你聽得好舒服嘅一啲所謂嘅雜音咧，係啊，你可以揀餐廳噶嘛， 係咯， 係啊， 係 喎，你通常會揀 cafe 咯，即係嗰啲少少傾傾坑坑嗰啲，即係啲杯啊、沖咖啡啊嗰啲聲咧，我有時喺屋企都會開喎， 係咩？ 係啊， 咁你 估唔到喎， 你咪叫你個仔扮 waiter 咯。想食咩呀？ 啊，又得喎。即係譬如我同我太太就食饭。 係呀。 同阿仔讲呢餐饭你做住 waiter 先。 係呀。 係啦。 咁调返住夜晚嗰餐，咁咪你同太太就做 waiter， 就招呼个细路食。 呢个唔使特登啦，日日都系㗎啦。日日都系招呼佢哋食饭㗎啦。咁但係屋企食饭同喺街食饭呢，其中一样最唔同嘅地方呢，就係可能我哋屋企食饭嘅时候调味方面呢，我哋会做得好啲嘅。即係我哋首先健康放前面啦，系咪先。咁但係见到个新发明都几得意喎，呢個我都想攞出嚟講下，因為呢個咧就係嚟自日本一間大學咧，咁啊發明咗一個叫做減鹽增鹹嘅筷子。所謂減鹽，即係佢冇咗啲鹽分啦，即係喺呢一個化學上嚟講，佢係少咗鹽嘅，即係食起上嚟咧係健康，亦都係減鹽啊，一定係淡口啦。但係咧，佢用科技去到令到你品嚐嘅味道咧，係可以增加翻嗰個嘅鹹度嘅。 咦，咁神奇？ 係啦，咁即係話咩咧？即係我哋譬如都係食咁多嘅鹽分，但係我哋平時食咧就會覺得，譬如煲湯我阿媽煲湯唔落鹽嘅咁樣。咁我次次飲嘅時候咧，我一定起曬係咁落鹽，因為我都食得偏鹹嘅。咁佢次次都秒我咁樣。好啦，題外話啦。咁但係咧，我就次次飲嘅時候咧，因為要落鹽，咁我都知道其實係唔健康，因為辣啊嘛，咁一定對身體唔好啦。咁但系我真系觉得啲汤咧淡得滞，但系如果呢一个咧即系新嘅食具筷子咧，经过由佢去到调节呢一个味道，再将呢啲食物放入个嘴巴入边嘅时候咧，有已经做咗实验啦。咁有好多嘅人咧试过呢个筷子，亦都话到，咦嗰、那个咸度咧系可以大幅度提升接近 1.5 倍。嗱， 虽然咧即系阵间继续讲呢、這个啊，你今晚唔系下一次见你阿妈，你小心啲啊。佢實會鬧你嘅，煲埋湯俾你飲，仲鹽三鹽四咁樣。 佢都嫌棄咗幾十年。 而家因為佢買呢對筷子咪得咯，咪唔好喺佢面前落鹽咯。 我都好少咧，對一樣新發明咧會有興趣。 做咩飲湯都要攞筷子搞下咁？ 係搞下，即係撩下嗰啲湯渣啊。 撩係啦，食湯渣咁樣。因為我阿媽知道我中意食筒骨。 但係佢嘅原理係點樣咧？ 冇錯啦，講下佢呢個原理啦。原理佢就係在於咧，因為佢咧本身一對筷子啦，但係佢有條電線咧就駁咗落去手腕，手腕咧就好似我哋戴咗錶。佢錶上面咧就一嚿嘅四方形咁樣嘅嘢嘅，咁呢個咧就係一個電磁盒同埋一個嘅叫做電流裝置嚟嘅。咁佢個筷子咧其實就用電，咁一聽嘅時候咧，可能有啲熟生人士嘅朋友已經諗到啦，啊係，你味道再加或者一啲化學原理，其實加電咧，其實佢係會產生咗第二種嘅呢個化學作用噶嘛。咁佢咧就係用呢一個咧電腦同埋電嘅刺激，改變食物品嚐出嚟嘅味道嘅。冇錯啦，咁佢咧就會令到我哋個味蕾咧會產生一種特別嘅反應，經過咗佢哋調節之後，味蕾嘅反應咧就直接令到我哋個腦部咧就收到個訊息，就接收啊呢一個食物係乜嘢味道㗎咁樣，甜酸苦辣咁你一食就食到噶嘛，咁但係佢咧就改變咗我哋味蕾嗰個嘅反應，咁所以咧佢哋就指出啦，這個設計咧係可以令到我哋嗰個鹹味咧係增加，而佢哋亦都揾咗一定揾咗好多人試啦，係咪先？佢哋邀請咗咧就36位40歲至到65歲。呢、這個年齡層面嘅人咧，都係食得偏鹹嘅，我都相信。咁同埋咧，佢哋有用日本一種拉麵。日本嘅拉麵其實本身嚟講咧，如果你譬如豬骨湯底嗰啲，嗰啲都係偏鹹嘅，都係鹹嘅。咁佢哋都會覺得，咦，個豬骨湯好似真係鹹過之前，即係鮮味過之前喎咁樣。咁令到佢哋覺得咧，以呢種嘅方法咧，的而且確咧。是可以令到大家食起上嚟更加健康啦，因為你平時你唔夠鹽，你好似我咁係咁懟鹽啊嘛，咁而家我唔使，我就咁咧就攞住個筷子，可能即係學中哥或者搞搞搞，或者食湯渣就拎住個紅夾住個紅蘿蔔啊，斬把入口， 我應該都好夠味喎、 啊。我想問咧，呢、這個產品我都有興趣喎、啊。佢而家係喺市面度有得賣 未？市面未有得賣嘅。 哦，即係佢係啱啱 研 製咗出嚟， 研製已經研製成功 啦。咁可唔可以順便即係佢未出產嘅嘛？研製埋啊，甜啊、辣啊咁樣。因為其實係咯，你食辣又話刺激啦，跟住食甜嗰啲糖又話老化，又話對身體唔好啊。咁其實但係我哋又好追求呢啲即係味道上嘅刺激㗎嘛。 咁好煩喎。咁如果你第時想食甜酸骨咁點啊？兩對筷子，一對甜，一對酸。 所以我而家咪就係建議佢一對裡面咧有得教曬啦，係啦，教曬。 教曬咧，我唔知佢得唔得啦。不過如果你話甜酸苦辣，譬如辣咁樣啦，咁都係因為我哋嚟舌頭咧，其實係用唔同嘅部位去到感受嗰個味道噶嘛。係。咁會唔會係需要即係每一個部位佢哋嗰個嘅叫做生物反應又唔同咧？咁導致佢喺嗰個電啊各樣嘢又呢個留翻佢哋研究啦。 咁即係要有幾對筷子喺度，擺曬台面。 咁就好麻煩啊！即係幾多對筷子都好啊。其實調翻轉頭就對另一種職業嘅朋友咧，一個好大嘅警號啊。 就係廚師。 廚師啊。 係啊。 佢點樣煮餸呢？即係佢哋好相信自己嘅經驗，或者相信自己嘅舌頭嗰個味道㗎嘛。咁而家唔係喎，我煮咗出嚟之後，原來有另外一啲嘢呢係會影響咗佢嘅判斷㗎喎。咁究竟我應該落多啲鹽啊？落少啲鹽啊？落多幾多定還是落少幾多？ 呢個 佢已經唔知㗎喇。 佢唔知啊，因為如果個食客呢如果食嘅時候可能覺得冇乜味嘅，咁佢咪咁你用啲筷子食咯。 等陣，等我攞啲嘢先， 攞個法寶出嚟先咁樣。咁但係咧，如果你話喂而家就未有啦呢一個嘅筷子，咁佢哋就估計咧喺2023或者2024年咧，咁佢哋就有機會咧可以面世。咁我都有興趣，咁當然睇下個價錢啦。如果個價錢 OK 嘅，如果你話100-200蚊嘅，即係我個人就度叔嘅新發明都淨係想佢100-200蚊嘅啫。咁咧我就覺得我都想 試一試，睇下佢嗰個即係增加嗰個鹹味， 係啊， 增加到去邊？因為平時可能你真係有啲嘢唔點豉油，唔得嘅，覺得唔落鹽唔得嘅，咁啊試下完全唔落鹽或者完全唔點豉油，你又接唔接受到？ 有冇嗰啲咩啊？即係有度數教啊，1-10級啊嘛， 好鹹，勁鹹 嘅，佢自己推啦。 暫時佢就話係呢個筷子，佢應該未必有嘅。 我哋有好多建議俾佢喺佢未出產之前 send 個 email 俾佢咯。咁但係佢哋就應該改良咗，跟住先至會再推出市面嘅。咁會唔會譬如好似 Kitty 所講，增加幾種唔同嘅味道，又好似鍾哥所講，就係嗰個鹹度係可以調節嘅。咁啊，有啊最好啦。咁但係如果你話普通我唔諗住用呢一啲嘅筷子，用呢啲嘅新科技嘅，用普通筷子，可唔可以增加佢哋個味道咧？其實原來有研究話到咧，我哋用唔同嘅餐具。食起上嚟個感覺， 哦， 都會令到我哋個味道有所分別嘅喎。 即係成日話，如果你食中式糖水，你最好唔好用嗰啲鐵匙羹。 冇錯啦，係啦，鍾哥講得啱啊。 一定要匙羹。 即係譬如金屬嘅筷子啊，或者刀叉咧，其實比木質嗰個感覺咧，本身都已經會感覺上係鹹咗少少嘅。即係同木嗰種感覺咧，其實食起上嚟有一種係譬如純厚啊，或者可能甜度會增強翻啊。所以你話餐具本身啊，佢呢個咧就一定係金屬筷子啦。係 啊， 咁亦都係咁啱又係增加咗呢個鹹度啦。會唔會同呢個心理反應又有啲關係咧？咁我唔敢講，因為我冇見過佢呢個新發明啦。咁但係我都有興趣咧，就其實譬如聽眾都係噶，除咗話呢個新發明之外，亦都可以咧上網揾下乜嘢。乜嘢呢個 materials 製造出嚟嘅食具咧，係可以對自己嗰個心理上嗰個食物味道影響咧，都可以揾一揾呢啲參考嘅資料。 好啊，係啊，少鹽、少油、少糖， 冇錯， 健康飲食之道啊嘛， 德里用烏克蘭問題對中國抹黑栽赃威脅施壓。魏鳳和話。台灣問題如果處理不好，就會對兩國關係造成顛覆性影響。中國軍隊將會堅決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領土完整。他說中國希望與美國建立健康穩定發展的大國關係，亦都必將捍衛國家利益和尊嚴。美國不應該低估中國的決心和能力。中美兩軍要增進軍事互信，加強對華交流，管控風險危機，開展務實合作，確保兩軍關係正常穩定發展。新華社報導，奧斯丁表示，美國堅持一個中國政策，雙方應該以負責任方式管控競爭，管控風險，妥善處理兩軍關係面臨的難題。 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7309点，升9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28.14，瑞士法郎0.95，加元1.249，人民币6.42。英镑对美元1.307，欧元对美元1.085，澳元对美元0.745，新西兰元对美元0.67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56.01美元，卖出1956.95美元。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华南的东北季候风正系逐渐缓和，本港今朝的气温普遍较寻日高两度左右。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随后几日日间炎热，下周初至中期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系慢车，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排到去世界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启业村一段就挤塞，车龙排返去龙翔道近住虎山道桥底，旧清水湾道落平石方向近住丰盛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德望学校对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元朗公路近住福香村。最后食安仔提提你，面包随时是高钠陷阱，做个精明食家，大家一起支持面包减盐计划。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九龙城启程村满程楼、元朗 Grand Yoho 九座、屯門大興村興偉樓、馬鞍山瀛圖灣一座、沙田進陽村進士樓、葵涌麗欣苑麗林閣、石結尾大坑東村東城樓、荔枝角美孚新村八旗、白老匯街94至96號、黃大仙上村達善樓、慈雲山慈正村正宜樓。詳情可以查閱衛生防護中心網站。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大学的时候他是读电影学院的，参加完2020年的全民造星之后呢，很多人关注一下他的名字，叫做张俊桥 Manson Boys。他以前都是香港的一个金属乐队啊 ,Pistol Experiments 的主音来的，不过我们熟悉他的就是他的中文名张俊桥啊。发生 Manson Five 这一首的新歌新打上 Hong Kong Top 10占第九位 ,Questions。 Hong Kong Top 10,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像我般繁，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视线，寻觅最真，神过世间。 晨光财经第一线。 八点十分 ，Kitty 同钟哥请我哋嘉宾出场啦。有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先生帮我哋分析大市。Dicky 早晨啊， 早晨啊 ，Dicky。 早晨 ，Kitty 钟哥，你哋好。 系啊，星期四睇睇个港股先。琴日港股咧，跌83点啦。不过咧有一个指示，就系、是、北水咧就转为净沽18亿咁样。呢、這个亦都系报章嘅标题啦。咁啊，宏观嘅大市走向，当然要交俾 Dicky 帮我哋详细分析一下啦。唔该晒。 好，咁啊，讲到你话北水又走啦，吓、啊，即系你今天要走，咁啊，都真系冇乜计仔噶。诶，过去呢段时间，我谂大家都会明白到金融市场咧有好多因素都困扰住嘅，但系咧喺内地喺港股仍然大家好关心，亦都好担心就系上海嘅疫情。简单啲讲啦，就系内地嘅疫情啦。咁因为咧，即系呢一个封控嘅管理啊，即系话动态清零啊，咁亦都令到咧经济系受到冲击嘅。咁好快咧，都真系数一数过去嗰一个星期啦，发生咗啲咩事，包括喺日前啦。咁再睇翻耐少少，即系由上个礼拜，咁我都曾经预测过就，放假应该都起码都会降个准嚟睇下咁啦。好啦，真系减咗25个点子啦，存款准备金率，有啲即系偏远啲地区嗰啲银行再减多25只咁样啦。嗱，呢个就后话。咁好啦，但系可能大家有疑问啦，就吓、是啊、明明降咗准噶，点解个股市仲系死气沉沉嘅咁样？咁、那个原因亦都好简单，就因为咧再接落嚟睇到啲经济数据咧，全部都麻麻地。第一季嘅内地嘅经济增长咧，即系感觉上就好咗啲，因为 4.8% 嘅增长咧，就比起第四季好嘅。咁啊，亦都扭轉咗過去舊年咧，即係每一季嘅增長都放慢過呢個趨勢。咁但係咧，再仔細啲睇咧，就開始有啲擔心啦。因為無論係零售消費嘅市場啦，又或者係呢一個即係話內地嘅呢個房地產嘅呢一個數據啦，咁簡單啲講咧，都一面到咧就係即係唔係幾理想啊。咁反映得到就係話，啊，即係話舊年嘅即係話疫情咁啊，叫做即係喺內地嘅受控，但係今年咧反而咧就即係全世界咧就慢慢開放曬嘅時間咧，內地又反而爆發疫情，咁即係話咧，對於三月下旬開始內地嘅經濟嘅數據咧，都唔可能有太樂觀嘅預期。喺咁嘅情況之下咧，都會見得到三月嘅經濟數據再進一步惡化，咁所以咧就未雨綢繆咧，央行及而作出呢啲宽松嘅货币政策咧，睇嚟咧都系因为佢哋都意识到经济唔系几好，咁所以咧大家就会开始担心啦。哦，咁即系其实降准就即系经济唔得啦，咁所以呢个降准咧就成为咗一个即系好似系一个即系救命良药咁样啦。即系总之而家唔掂啦，咁就即刻要降一降先啦。咁但系降完准啦，咁就系咪就代表啲各项嘅经济环节就好翻咧？咁呢個就係個市場嘅疑問咯，咁所以點解會係降準個市又唔升，跟住咧就係、是、外圍升，我哋又唔彈，咁但係北水咧仲要走，咁咧就可以簡單咧就係即係解釋咗呢個情況。咁不過咧，即、就、係、是、你話喂外圍咁美股其實尋日即係表現都唔係曳嘅，咁啊當然啦，有啲股份表現好曳啦，好似 Netflix 咁樣啦，佢話唉我流失咗啲客户，跟住佢就可能即係唔係賴嘅，咁有陣時輸波都揾啲理由嘅。 但系股价，依家得由高位跌到落嚟，得翻1/3啫。持股嗰啲股民点算啊 ？Dicky 讲， 真系鱿鱼游戏嗰阵时嘅 Netflix 同而家真系天堂与地狱，咁真冇计啦。咁因为佢哋都话，即系可能有啲即系话用户咧就一家人就几个用咁，即系咁当然可能系事实嚟嘅，即系或者可能身边嘅大家都会系咁样嘅，不过可能最关键就系话即系觉得冇咁多嘢睇咯，咁所以其实真系啦，网上嘅一啲嘅服务供应商咧，其实随住疫情慢慢开始喺内地，喺呢个全球或者特别喺美国咧，都已经简单啲讲一句，唔再当系一回事嘅时间咧。咁其實就真係佢哋嘅光輝歲月就已經成為過去咯，都唔係淨係佢啦，基本上所有網上提供任何服務嘅平台嘅股價都係由高回落嚟好多。 唔好淨係睇第二個啦，睇契媽就算啦。契媽成個倉，即係除咗即係 Tesla 之外，即係都唔知道有冇邊隻係即係有升咯。大部分股份都跌。咁 Tesla 都只係講兩句，因為尋日正常時段啦嚇，交易時段咧就係跌嘅，收市後咧就升翻。咁點解咧？因為個業績都真係幾好，咁希望又帶一帶動下即係全球啲電動車股啦。不過 Elon Musk 咧就成為全球焦點啦，即係佢嘅直意收購 Twitter 啦，咁跟住咧。有呢一個話，佢都覺得個通脹嘅來勢洶洶，不過咧就加價咧就好似又唔係好對路，即係簡單啲講，其實即係佢都會對呢、這、一個即係全球而家都係面對緊呢個大敵人咧，就是、超級通脹咧，都係有一個即係擔心喺度嘅。聽佢嘅口吻到，咁所以就呢個亦都客觀啦。睇翻我哋區內香港嗰啲車股，有啲又話停咗廠，有啲話而家應該可以開得翻啦。咁但係有啲咧就真係賣得好好，有啲咧都係全部都賣新能源車啦。咁所以有陣時啊，真係喺同一個行業裏面，其實總有一啲公司會營運得好啲嘅。 嗯，我好快問一問阿Dicky另一樣嘢。雖然話而家個市係咁樣，即係向下走啊咁樣，但係你亦都係逆市奇葩噶嘛。譬如豪賭股突反彈喎咁樣，咁我究竟係應該跟住嗰個股市大買啲股票啊，定還是係不如跟啲人流入去個賭場咧？ 呢兩個其實冇抵觸， 冇衝突啊 ！Why not both 係嘛 ？Why not both？ 因為其實真係冇抵觸嘅。當你會見到咦，我講笑真係開始慢慢即係放寬翻咧，因為廣東省都開始放寬翻即係話入境澳門嗰啲核酸嘅檢測，即係簡單啲講，放翻啲人過去啦。咁澳門博彩股就梗係做好啦。咁真係搞一個即係賭收睇翻之前。四月份就梗係差啦，差到無比啦，差到係零即係20年9月以嚟最低啦。咁但係大家就會估，咦？咁會唔會就係呢個就係個低位呢？因為而家開始慢慢放寬翻啦喎。咁所以咧就即係佢哋就淡定先啦。咁如果你話喂佢哋淡定先，假如果你可以去到啦，即係香港係難啲啊。咁如果你話我喺廣州喎，咁啊可以過到去喎，咁即係。簡單呢一句咧，即係個憧憬永遠都喺前面先嘅，即係個倒收未恢復都好啦，個憧憬就已經喺前面㗎啦。所以即係少少地啦，我會覺得即係，但起碼呢個行業就即係起碼有啲憧憬咯嚇。 嗱，見到有憧憬嘅都唔止係豪賭股啊。咁我今日睇到報紙咧，講有啲內需咧都有人有憧憬啊。想問一下 Dicky 咧，你又係咪咁睇法咧？因為事源咧就話喺呢個新華社嗰度咧就有一篇文章咁樣引述咗咧權威人士所講，就話當前咧中國經濟咧都面臨一個幾大嘅下行壓力嘅咁。不過重點咧就係話會努力完成全年嘅經濟目標。咁跟住咧市場人士咧就話啦，喺呢個權威人士表態之後咧。應該就憧憬住有一啲刺激經濟嘅措施出台啊，咁啊，譬如可能會令到一啲內需股咧就有望借勢炒上啦。咁跟住又睇一睇，咦，就嚟夏天咯，啲啤酒股會唔會咧就可以受惠咧？咁我問一下，咦，阿 Dicky 呢個邏輯又啱唔啱咧？這個憧憬又對唔對版咧？咁你點睇咧？ 啊，真係都唔知係真係英雄所見略同定點啊！有陣時咧又即係誇張少少啊，講嘢。其實昨日朝頭早咧，我就係同某啲媒體或者自己做直播訪問，我就係講緊呢樣嘢啦。已經咁點解咧？就因為大家都會明白到，就係而家內地就係因為經濟下有下行壓力，應該唔係話下行啦，增長放慢嘅壓力。咁所以咧，即係見得到啦嚇，即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亦都下調咗，亦都係過去咧幾個月嚟以嚟咧第三次下調內地全年經濟增長嘅目標，得翻4.4%啫。咁同咧自己內地官方嘅5.5%嘅目標都爭一橛，咁第一季嘅數嘅4.8%咧，亦都距離5.5%有一橛，咁點算咧？降咗準係咪就係已經係一切咧？其實咧睇嚟而家呢一秒鐘咧，我自己嘅即係觀感啦嚇啦，當然我唔係呢方面專家啦，就係、是、見到內地嘅疫情係上海都仲係來勢洶洶，但係從數字上高咧有所回落啦。真係，如果好似香港咁，由50,000到1,000樓下，係用咁樣嘅時間咧，咁樣就即係話投資者咧，其實已經會偷步噶啦，因為咧零售消費類嘅股份咧，都係嗰句係一定係會係有政策去幫嘅，唔會話去打壓佢哋嘅。即係簡單啲講啦，即係由呢一個所謂嘅體育用品啦，到即係啲啤酒嘅餐飲啦，嚇連鎖店啦，咁其實呢一啲都會係慢慢當疫情受控咧。佢哋啲生意就翻曬嚟嘅啦，簡單啲講就，咁所以呢個都係我嘅憧憬。咁就係而家市場反映緊乜咧？就市場都反映緊疫情喺內地咧，都可望會好短時間會係受控。 咁所以咧就偷步炒定先。咁我覺得都合情合理嘅。如果你問我嘅話， 嗯，咁啊，散户就可以留意一下啦。今日時間所限咧，同 Dicky 講住咁多先啦。咁啊，聽日再同咧黃禮基先生咧再講多少少咧。唔該曬， 唔該 Dicky， 拜拜。拜拜，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呢？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有啲優惠係快閃嘅，咁啊講緊咧天際一百咧就重開，咁啊快閃驚喜，$11嘅門票啊，同埋生日免費入場添。 嗯，點解$11咧？佢係咪咩開業11年啊咁嗰啲啊？咁得意嘅？但平時冇咁平喎，平時都 個寓意係咪即係叫你行上去啊？十一号巴士喎， 两个兼职加埋一齐都啱嘅，行就一定要啦。十一年亦都系致庆嚟嘅，咁啊 Kitty 真系醒啦，为咗庆祝十一周年嘅致庆啦，咁啊天际一百设计咗一啲新嘅一啲打卡位，不过我喺度谂啦。你哋有冇上過天際？我真係冇上過。 我有啊，但我唔係特登去觀光，我係因為其實嗰個位咧都幾多公司咧，其實佢會租用個場地嚟做活動噶。 哦， 我反而去做嘢去過幾次咯。咁，哦，但係我自己就覺得係好靚嘅，因為佢即係居高啊嘛。咁但係你都要睇翻當日嘅天氣咯。係， 哦， 即係如果佢真係好天氣，天朗氣清咧，就哇個景係好靚嘅。但係如果一大霧嘅話咧，其實就係啦，喺嗰層樓同三樓都係一樣。 咁啊，睇下大家会唔会选择去下啦。咁啊，生日又免费，咁啊$11又支持下本港嘅经济啦。唔知帮唔帮得到手啦。咁啊，听日再同一时间再有其他嘅优惠再放送俾大家咧。 好啊，咁啊，除咗咧上去要睇天气之外，而家都同大家睇睇下室外气温咧系22度嘅，相对湿度83%。今日最高气温大概去到27度。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4月21日是一年的第111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254日。2015年4月21日，由日本东海旅客铁路公司 JR 东海计划投入在东京与大阪之间的中央新干线上使用的高速列车 L0 系高速磁悬浮列车试验运行。达到时速603公里，再次刷新世界列车最高速度纪录。列车由三菱重工日本车辆制造公司及日立制作所制造。东海旅客铁路公司表示，列车将会在2027年投入服务，时速将会超过500公里。由于在制造成本上无法与日本东海旅客铁路达成共识。三菱重工决定退出相关开发和制造业务。4月21日出生的朋友具备高贵品格，追求完整专业技术，喜欢宁静，亦有拖延的习惯，复原力、生命力异常旺盛。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挑战新纪录会不会令你在生命路上产生冲击？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什么启示？我哋不断追求速度嘅同时，有冇停低嘅勇气呢？ 贸发局热线 TDC Hotline。 早晨，早晨，今朝早晨光第一线嘅 TDC Hotline 咧，继续会有私分喺度噶噃。东南亚咧就系全球互联网普及率最高嘅地区之一啦，电子商贸嘅渗透率亦都快速上升，新冠疫情加快咗呢一股嘅趋势啦。咁所以我哋今日咧就好高兴，请嚟咗香港贸发局亚洲及新兴市场研究团队嘅经济师冯海莹 Doris 咧，就上嚟同我哋分享一下东南亚市场电子商贸发展咧所带嚟嘅机遇噶噃。Doris 早晨， 早晨啊，思芬。 Doris 可唔可以都同我哋介绍下东南 亚市场电子商贸的最新发展呢？ 好啊，咁新冠疫情咧就加快咗全球嘅数码化转型啦。咁单单喺东南亚咧，2021年咧就已经有4000万个民众咧系首次使用互联网去享用各种嘅数码服务。咁目前咧估计整个东南亚咧总共有超过4亿4000万个互联网嘅用户。咁而当疫情爆发期间啦，消费者都转向网上购物嘅。咁10个互联网用户当中咧就有8个曾经网上购物。咁加上咧呢啲消费者去买嘅商品嘅种类更加广泛啦，佢哋落单咧亦都系更加频繁噶。咁可见咧东南亚电子商贸嘅发展咧都潜力庞大噶。咁有报告就估算啦，东南亚电商行业嘅商品成交总额咧将会由2021年嘅1200亿美金，平均每年增长18%，去到2025年嘅2340亿美金。咁相信大家都留意到啦，好多零售商咧同埋品牌都开始加强佢哋嘅网售业务啦，去把握网上零售咧加速数码化所衍生嘅商机噶。咁为咗适应疫情爆发以嚟嘅新常态咧，消费者咧亦都重新去评估啦，同埋调整佢哋嘅购物重点。咁譬如话啦，商务人士咧为咗可能开 online meeting 咁样啦，上网好睇啲，咁可能都会精心去打扮佢哋个上身啦。咁由于啲人咧亦都多啲时间留咗喺屋企啦，咁一啲运动服装啦、个人护理啦、美容产品嘅销售额咧亦都系显著上升噶。疫情咧仲促使电子商贸嘅范围扩大，唔少奢侈品咧都转移去到网上销售。咁另外啦，东南亚消费者咧亦都日益关注可持续发展，佢哋除咗咧有兴趣购买可持续商品咧，亦都更加愿意咧去为呢啲商品去支付日价噶。咁长远而言啦，东南亚嘅可持续发展咧系将会为当地嘅电商行业咧都带来转变噶。 咁东南亚电子商贸业嘅机会涌现啦，都好吸引吓。嗱，不过对于希望开拓呢一个市场嘅港商嚟讲啦，又有啲乜嘢需要注意嘅地方咧？ 咁港商咧就要留意啦，东南亚市场咧系好分散，同埋佢个结构咧系好复杂噶，咁所以都要了解翻当地嘅情况啦。譬如话咧，区内嘅消费者咧其实就唔系全部一模一样噶，咁佢哋咧喺购买力啦、文化背景啦、风俗传统等等嘅方面咧都好大分别啦，佢哋都会受到不同的种族和宗教因素的影响，而每个国家都有些独特的地方的。而跨境电商也对买家带来不少挑战，包括就是收款、清关以至是最后一里送货的。当中物流仍然是电子商贸的一大挑战来。以印尼为例，印尼是一个岛国，它由17000个岛聚去组成的，所以在城市和岛聚之间的运输货物是很具挑战性，而成本也是非常高。譬如话咧，喺阿加达市内咧，去运送2公斤以下嘅包裹咧，费用系未去到1美元啦。咁但系如果将同一个包裹咧，由阿加达运到去马鲁古咧，个费用可能就高达20美元啦。咁喺疫情爆发期间咧，营运嘅航班都减少啦。咁如果将货物咧运去印尼嘅费用咧，亦都系相当高噶。 咁但系港商应该点样去应对呢啲挑战呢？ 咁面对东南亚市场嘅差异咧，港商系可以采用不同嘅策略嚟开拓不同嘅市场啦。譬如话印尼嘅人均 GDP 都较低啦，咁消费者咧可能都会去寻找一啲价格相宜嘅产品。而菲律宾咧，基于佢嘅历史原因啦，消费者咧通常可能比较中意一啲美国品牌啦，或者国际品牌咁样啦。咁所以港商咧亦都系要根据唔同市场消费者嘅特征同埋佢哋嘅喜好咧，去制定合适嘅市场策略。咁另外咧，港商亦都可以多啲利用咧东南亚市场当地嘅电商平台。咁呢啲电商平台咧，佢哋都有广泛嘅网络同埋据点啦。港商咧都可以借助呢啲平台咧，去提高佢哋嘅品牌知名度啦，去将佢哋嘅产品咧去介绍俾东南亚嘅消费者，亦都系可以将佢哋嘅本地品牌咧带到去海外市场。咁再加上啦，呢啲电商平台咧，佢哋都拥有自己嘅物流车队嘅，亦都会同东南亚一啲第三方物流伙伴咧有啲密切嘅合作啦。佢哋咧比较熟悉当地嘅个别地区，可以提供一啲快速啦同埋可靠嘅最后一里送货服务，亦都可以咧系为当地嘅顾客咧提供选择，配合佢哋对于送货嘅费用啦，或者系送货时间嘅要求。咁呢啲平台咧对卖家提供全面嘅支持咧，亦都系可以协助港 港商迅速去开拓东南亚市场。 多谢晒 Doris 同我哋分享咁多有用嘅资讯啦吓。但系如果大家想接收更多市场资讯嘅话，又有啲咩渠道呢？ 大家可以浏览香港贸发局经贸研究嘅网页 research.hktdc.com。我哋除咗去提供唔同市场嘅经济发展概况同埋最新嘅贸易资讯之外咧，仲会不时去发表研究文章啦，详细分析唔同市场嘅发展机遇，值得有兴趣咧拓展中国内地以至系海外市场嘅港商密切留意噶。 想知更多商务新研究，记得留意香港贸发局经贸研究嘅网页 research.hktdc.com。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今日起分阶段逐步放宽社交距离措施，食肆恢复晚市堂食，多类表列处所可以重开，本地旅行团亦都可以有条件复办。如果所有团友做咗快速测试，结果为阴性。每团人数仲可以放宽至100人。乌克兰提出在南部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与俄罗斯召开一轮特别谈判。总统顾问波多利亚克话，准备好在不设条件之下与俄方召开特别谈判，一对一或者二对二，以拯救乌方军人和平民。一批乌军仍然居首被视为最后堡垒的亚速钢铁厂，一名海军陆战队指挥官向外紧急求援，形容部队面临的时间可能只有几个钟至几日，敌人的数量远比他们多，达到10-1。副总理韦列舒克说，离开马里乌波尔的人道走廊无法按计划运作。他指责俄罗斯军队没有遵守临时停火协议，因为他们无法控制自己的地面部队。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球员被禁止参加今年的温布顿网球公开赛，有关决定受到主办男女子巡回赛的组织谴责。负责男子巡回赛的职业网球联合会 ATP 批评赛事主办单位的单方面决定不公平，并且有可能为网球运动开了破坏性先例。国际女子网球协会 WTA 表示，对赛会的决定非常失望。协会在声明表示，正是评估下一步措施以及可能采取什么行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透过视像向联合国中文日活动开幕式致辞，强调中文为促进联合国工作发挥重要作用，希望联合国贯彻落实多语言主义原则，平等使用中文等联合国正式语文，更加有效地传播联合国声音和主张。张军指出，作为联合国六种正式语文之一，中文为促进联合国有效开展工作，加强世界各国沟通交流，推动多边主义发挥重要作用。他强调，当前世界和平深陷危机，全球疫情持续蔓延，发展鸿沟不断扩大，地区热点问题此起彼伏，挑战越是严峻复杂，越是要加强团结合作。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7,446点，升22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28.37，瑞士法郎0.95，加元1.249，人民币6.42，英镑对美元1.306，欧元对美元1.084，澳元对美元0.744，新西兰元对美元0.67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53.86美元，卖出1,954.79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随后几日日间炎热，下周初至中期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兩三個禮拜，佢已經賣飛㗎啦嘛。咁、大家就會一窩蜂咧，仲要係冇網上買飛，你要去到嗰間戲院、排隊，兜幾個 紙仔， 係啊，寫畫飛咁樣㗎嘛。即係嗰啲真係餓氣啊，好想睇。跟住話如果你揾到一張即係當時一啲咁大家想睇嘅戲嘅戲飛咧，哇！你一定追到女仔。 我買咗飛啦， 你 買到飛 咁啊？有呢啲情節，而家就梗係冇需要啦。咁但係今次呢個疫情或者今呢幾個月，大家餓咗咁耐，有啲咩驅使，有啲咩元素驅使你哋會入場，即刻入場要睇嗰一套戲？ 我想支持翻之前本身諗住係賀歲檔期上嘅戲啊， 好似趁到暑假檔上。 係啊，我都想入去支持一下，因為我諗佢哋都有啲失望嘅，即係嗰陣時，因為佢哋諗住上咧，個疫情係未有咁嚴重噶嘛，未嚟噶嘛，係突然都幾突然嘅。咁其實我都有同佢哋做過一啲訪問咁樣嘅，咁所以嗰件事卡住咗喺度咧，我就彷彿好似即係同佢套戲已經好了解啦，好諗住睇啦，咁但係冇得睇咧，我就想即係補完翻呢件事咯。同埋以前咧，即係卧戲咧，我諗我通常細個嘅時候有得話去買飛睇戲咧，都係賀歲片嘅，即係有一個情意結喺度。平時咧，即係你好少話啊，突然之間，我想睇呢個，我想睇嗰個，因為都係大人話事或者我哥話事啦。咁所以到新年咧，就好似如果你話想睇賀歲片咧，屋企人都會，唉，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就買飛啦咁樣。 以前各大院線爭相就兩個檔啫，一個就係聖誕檔，一個就係新年檔啦。不過以新年檔咧就更加競爭低 啦。 係 啊係啊。 咁啊，票房嘅通常每一年嘅票房冠軍都係賀歲片嚟嘅，即係近呢幾年啦。都會睇到呢個情況啦。嗱，鐘哥突然間憶起咧，其實我發現咧自己都做到個無縫交接，即係林山戲院之前咧就 睇咗套 九把刀嗰套月老上，跟住我喺串流平台，跟住串流平台再睇第二次，我就覺得自己咧彷彿走過咗山歲戲院嘅歲月咁樣咯，即係我當佢冇山到噶啦。咁我之前都話想睇嗰個尼古拉斯丁基治啦，即係同一個 你呢套就會吸引你啦， 會吸引到我啊，即係好明顯吸引到我。 但點解咧？即係就係點解會有啲咩？因為好多戲等住上噶啦嘛，點解你會揀呢一套咧？ 因為開戲院第一波係呢一套啊。首先即係比較好 睇咗先， 係我自己個人覺得好睇啲啦，同埋之前《怪獸與他們的產地》，琴日都講過啦，即係鄧不利多嗰個秘密，我就麻煩 你就唔想知佢嘅秘密啦，咁你收翻埋啦。 咁譬如喺你哋自己以往嘅歲月，唔好話淨係講今次疫情啊，以往嘅歲月有邊一套戲你哋係真係期待咗好耐，而係第一時間我一定要睇第一場。 我好深刻嘅就係賀歲片咧，嗰陣時係睇行運一條龍嘅，因為我好細個已經中意鄭秀文嘅啦。咁周星馳咧就係我哥由細睇到大嘅，係我哥由細睇到大嘅。咁所以呢一套咧係唔使爭地，即係一話要買飛睇，係啦。咁咧大家都認同嘅。如果唔係咧，嗰陣時就即係我哥會揀嗰啲風雲系列啊、古惑仔系列啊咁樣。咁當然啦，我亦都可能因為咁而中意咗鄭伊健啦，係啦。但係嗰時都冇乜得揀。但我记得我自己有份揀而是预早去买飞的呢就是行运一条路。我睇返都98年㗎啦其实好戏。 我1998年。我睇返风云呢觉得几难睇。但我细个呢觉得好 睇。 好正㗎、啊、我 觉得。 真 係。 好睇喎。 即係 OK， 中华英雄呢咁样。 好睇喎、啊、都。 因为如果以 好睇喎、啊。避 开唔答。 唔 係我避开唔 答。如果以香港拍嘅即係好多呢啲叫漫画改编啦又或者加埋佢有特技㗎嘛。咁我真係覺得，喂，都超標完 成 啦！ 龍虎門咧，龍虎門咧， 龍虎門係咪甄子丹啊？霆鋒嗰套啊，打得好睇。哇！咁你有子丹丹爺喺度，咁啊宇宙最強冇得講啊！同埋阿霆鋒都打得好勁下噶嘛，嗰個都 係 幾好喎！你同你做電影節目幾好口啊！ 有得諗啊！有得諗啊！ 有得諗啊！即係我記得咧，就係成龍大哥嘅《我是誰》，就真係。特登早一两个礼拜买飞咧入去睇嘅，因为嗰阵时咧我是谁咧系讲佢去咗非洲嗰啲部落嗰度嘛，咁我觉得哇，首先非洲啦已经哇咕哇咕嗰啲，你好多嘢睇得到啦，成龙大哥嗰阵时真系票房冠军嚟嘅，基本上每一部贺岁片佢一上咧，佢就会劲收啦，同埋咧系扶老携幼式去睇成龙， 系啊， 旧时系真系呢个系不争嘅一个风潮嚟嘅。 我自己咧喺唔同嘅时代咧都有啲好，哇！真系一收到个消息话佢系会上，我已经系。 期待即係一定要睇第一場，但係三套都係啲科幻嘢嚟、 哦。 第一套咧就係、是《星球大戰》， 星球大戰、 第一集、哦。即系1977年， 好似 嗰一套，因为嗰阵时一话有星球大战，个边有咁多科幻片嘅嗰阵时，即系我仲系唔知中一定中二嘅，好鬼细个咁样，跟住同啲同学，哎去睇，我好记得咧系紧张到系专登有一日即系约出嚟，我哋要去买飞，我哋仲去边度咧？天后嗰阵时间叫做百乐戏院，即系而家就已经执咗变咗住宅嗰啲咁样啦，专登去排队 系。 冇飛，仲要排到去冇飛，夾、 哦、 硬買嗰陣時仲要分叫做 超等、 超咩等 咧？後座、 前座、中座、堂座，即係堂座分前座、中座、後座咁樣，仲有分超等咁樣，得翻前座第一行， 即係卧高頭睇， 卧、哦、高頭都買， 都買、 三個半，我記得一張飛， 咁咪好震撼咯，嗰、那個飛船咪。喺你头顶， 你睇唔到嘅，因为佢真系好近，同埋你卧高头咧，嗰啲大银幕咧，所有嘢咧个画面喺你嘅眼里边咧，系已经扭曲晒噶，所有 抽晒筋啊，嗰两粒眼珠嚟啊！ 即系呢一套就好期待，因为细个哇《星球大战》原来可以变电影，咁大家会好雀跃啦。呢度第一套，第二套咧就系同又系同《星球大战》个演员有关， 系 《夺宝奇兵》 哦， 夏利逊福， 夏利逊福 第一套又系。因为哦，嗰阵时因为星球大战中意咗夏利逊福 ，Indiana Jones， 哇第一套啊，于是乎又系跑去即刻买飞，又要即刻睇第一。 夺宝奇兵真系好好睇啊，我觉得好中意睇夺，因为我发现世界上真系有好多宝藏喺香港冇啫嘛，系咪先？跟住同埋 Indiana Jones 咧嗰个造型咧，嗰个有条皮鞭啊， 皮鞭啦、啊。 我唔明点解要有条皮鞭，你开枪就开枪啦、啊。但佢又嗰条皮鞭又可以卷嚟卷去，好 耍家。你咪讲咗咯，就系个造型咯。 系啊，系好耍家。嗰阵时睇就唔会话识得咁多分析，只系觉得好好睇。咁而家睇到就系一套点样计算嘅商业片啊嘛，即系两分钟一个惊吓，三分钟俾少少笑料你，五分钟一次飞车，即系佢会每一个都计得好清楚。咁你而家就会咁样去欣赏啦。咁另外如果再近期啲咧，就真系那个超级英雄电影系列啦。 灰龙啊，系嘛？灰龙有冇提早买飞入场啊？ 一定啊， 一定有、 啊。基本上而家就有网上添啦。咁系紧张到点样咧？ 系 紧张到佢喺一网上开嘅第一日， 系 嗰一秒钟，我已经系上网， 系 即刻买。 系啊，我记得嗰阵时有个好 买第一场 好女朋友系列咧，就系、是、为你嘅男朋友咧， 买到呢个飞。 系啊，即系 Adventure 三啊嘛，我冇记错，即系终局之战啦。 三同四我都系啦， 系啦系啦， 个Infinity War 同埋 Endgame 都系。 系啦 ，Endgame 咧就神早买咗飞咧，就系、是、表扬嘅，被表扬嘅呢一个即系巨作。点不知咧，原来老公同埋男朋友咧就朝头早射波已经去咗睇， 已经睇咗， 一请假睇噶嗰一日，好多时候都因为即系香港就得到同美国同步啦，呢、个都系紧要嘅。如果一剧透咗出嚟咧，大家就好嬲。 而家你唔使擔心啊！而家好多香港即系荷里活嘅喺香港上先嘅， 系啊系啊， 所以你只不過係佢哋會驚我哋劇透俾佢， 係啊，可能我哋會劇透嘅。喂，有三個 即刻上網喺個 forum 嗰度打咁， 係啊，咁所以呢一啲咧都係自己一啲衝動啦。咁希望而家呢個衝動咧繼續喺今次嘅即係而家戲院重開啦，大家會繼續去支持咧。 设法拥抱一切事情。陈明喜，多谢恐惧。今日又同大家讲下英文啦。疫情持续咗两年几，听得最多人嘅感悟咧，就系四个字：知足常乐。咁到底知足常乐嘅英文应该点样讲咧？林慧转头话你知。 颠倒众生。三二一，某位记住要三七，记得记得，未得导演未嗌咳，仍然都仲得，但我听你忧。喂，嗰边嘅观众个样有啲恍惚。 头先讲到，好多人经历过疫情之后咧，都有四个字嘅感悟，就系、是、知足常乐啦。我哋应该要为自己拥有嘅感到快乐同满足，咁样先至可以将你嘅快乐同正能量感染身边嘅人噶嘛。英文有一句说话系咁样讲嘅 ：Content is better than riches. Content is better than riches. Content 其实就系解作快乐啦，而呢一个 riches 咧就系解作财富啦。就算俾更多嘅钱你，你可能都未必感受到快乐。相反，若然你可以感受一下而家拥有嘅一切，身边嘅人对你嘅爱、支持同埋关怀，可能来得比一切嘅财富更加快乐、更加满足。记住啦 ，content is better than riches。content is better than riches。钱呢系永远都揾唔晒嘅。唯独是快乐可以令到你每一刻都活在当下，开开心心。所以好好咁样感受下自己拥有嘅一切，知足常乐。Content is better than riches. Content is better than riches. 食完饭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饮完水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系咪讲嘢都要戴个口罩先啊？ 咁梗系啦， 好烦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戴口罩，保护自己，保护人哋。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我自己小朋友咧，佢有而家到目前都打兩針啦，咁樣咁啊打兩針嘅時候咧，其實佢打之前咧，咁要做啲咩咧？咁我自己咧就同佢講啊，你去打針啦咁樣，因為咧第一冇得呃嘅，同小朋友你帶佢打針咧，咁你呃佢就啊，其實咧一陣間係好容易嘅啫，姐姐咧同你傾下偈咁啊冇，我真係聽到有啲家長咁樣同佢哋講嘅，咁點知去到嘅時候見咗支針咁，啲小朋友梗係癲咗啦咁樣，哇咩嚟㗎咁樣，做咩無端端打針啊咁樣？咁所以咧，我同小朋友打針嘅時候咧，即係啲醫護人員都會同我哋講，就係話，第一你要老實話俾佢聽，而家去邊度做啲乜嘢。其實小朋友好簡單嘅，我見啲醫護人員咧，其實佢哋都非常之懂得小朋友嗰啲心理。第一，佢哋就話俾你聽，小朋友而家打針啦，之前大家都打過啲其他嘅疫苗啦，咁樣係咪？即係唔係淨係呢一隻防 COVID-19 噶嘛？咁之前打嗰啲譬如流感疫苗咁樣啦，就話啊，你之前打流感疫苗咧就打咁長嘅，例如嗰支針咧有成5 cm 長嘅，啊而家咧原來我哋只係打好少嘅啫。打可能三毫米、四毫米好少嘅啫，咁嗰啲小朋友咧就會覺得啦，咦，係，因為小朋友嗰個 concept 好得意噶，佢就係覺得打針入邊嗰個劑量少咗咧，就會痛都少咗。 哦， 你明唔明啊？咁所以咧，佢哋就會覺得，咦，係少咗，跟住咧啲護士就會講翻啦，喂，係啲小朋友咧見到呢個劑量少咗咧，就以為唔痛。就開心咗，就願意打 碗飯大啲我就飽啲，碗飯細啲我就餓啲個邏輯。 係啦，冇錯，但係佢哋用呢個邏輯，咁但係佢哋就唔會諗到其實都係打針啊嘛。咁當然你話打針係咪會有啲痛嘅，會有啲感覺嘅，感覺一定有，痛唔痛啊？大家因人而異啦咁樣。咁我自己小朋友有啲經驗嘅時候咧，佢就唔係去一啲特別嘅診所或者大學附屬嗰啲咧，佈置得好靚嗰啲去打嘅，佢都係翻學校打嘅。咁佢咧就話到，因為學校嘅時候，第一佢又可以見到其他，即係有機會見到撞到其他同學仔啦，咁樣又開心啦，咁可能就分散咗佢注意力。 同埋咧，我記得細個打針咧，即係打嗰啲咩卡介苗啊，係啊，即係種豆啊咁嗰啲咧，因為有同學仔喺度咧，就有啲唔衰得嘅感覺咯，即係佢喊啊，係啊，佢喊啊，佢驚啊，咁啊，咁跟住唔得，唔可以咁樣俾人哋笑啊，要勇敢啲咁樣。 係啦，咁啊學校咧就有呢一個嘅力量喺度，令到啲小朋友就願意咧就會打啲，因為面小朋友都要面噶嘛。喂，我去啲三唔識七嘅地方，咁有啲診所其實佢哋都佈置得好靚噶。咁家長如果想幫小朋友打嘅時候，不妨可以考慮下呢啲地方。咁就係佈置得好靚啦，咁入邊有好多嗰啲卡通人物嘅公仔啊。咁除此之外咧，咁亦都會播住嗰啲嗰啲電影主題曲，動畫電影主題曲， 即係 Baby Shark 咁樣就喺度 嚇， 就 唔 係 呢啲，即係Lemmy Go 嗰啲嚟㗎啦。而家 Baby Shark 唔聽㗎啦。好啦，咁跟住咧，佢聽住嘅時候就覺得喂。我真係件事好得喎，同埋好多公仔喺度，佢佈置得好靚。咁小朋友咧第一眼過去嘅時候咧，佢哋個感覺就有少少似係去咗兒童樂園，就多過似去嗰啲，冇錯啦。咁呢樣嘢咧就好緊要。咁啊再加上咧，嗰啲護士就同佢講，其實我哋都係要，因為佢哋都唔會呃小朋友噶嘛，我哋都係打針嘅，但劑量好少嘅。咁小朋友咧就好開心，咁啊去到打呢個針。所以其實咧有陣時同一件事咧，你睇到對小朋友嗰個處理嘅方法咧，只要你用少少嘅 計仔， 睇啲心思。 氹下佢系啦，氹下佢，同埋讲佢讲翻个事实，呢个我觉得最紧要嘅，你唔好呃佢，因为小朋友而家啲年代小朋友太醒目啦，你呃佢咧， 呃唔到噶， 个反效果仲大。咁如系咁，你不如话俾佢听佢做乜嘢，但系咧你令到个气氛咧系轻松嘅，佢容易接受嘅，咁佢哋咧就好快脆咧就可以好轻松。咁样打咗嗰支疫苗针啦， 系啊， 咁大家就用下呢一啲嘅小方法，就同小朋友打针啦。 方向近住美孚新村嘅慢线有坏车，后少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笔架山花园嘅快线又有交通意外，两宗事故影响车龙咧排到去天马苑，龙悦道上翻呈祥道亦都挤塞。咁至于较早前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开源道小隧道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将军澳道落翻观塘道咧仲系挤塞，车龙排到翠屏南村，就系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开源道小隧道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将军澳道落翻观塘道仲系车多，车龙排到翠屏南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啦，车龙长啲，排到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劳资审裁处对开。 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东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多，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对出，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天桥东行去中环湾仔绕道方向，近住顺德中心一段比较车多。咁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去龙盘苑，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一段都是车多。在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行车缓慢，车龙排到去加龙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土瓜湾长龙湾六座、秀茂坪南村秀美楼、北角骏悦二座、鲗鱼涌太古城六阳阁、柴湾杏花村二十座、西营盘第三街100-106号真光大厦、大埔宝雅苑日和阁、元朗彩叶亭16座、元朗红福村红喜楼同埋元朗红福村红昌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嘅网页。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以下是卫生署发出有关2019冠状病毒病的健康通告，以旁遮普语广播。 This is a health notice about COVID-19 issued by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broadcast in Punjabi. सरकार सारे योग व्यक्ति के लिए COVID-19 के टीके मुफ्त प्रदान कर रही है। वो निर्धारित कनीनका जा कम्युनिटी टीकाकरण केंद्र विखे टीके प्राप्त कर सकते हैं। टीके प्राप्त करन दे चाहवान लोगों को जितनी जल्दी हो सके अपॉइंटमेंट लेनी चाहिए है। चोनवे कम्युनिटी टीकाकरण केंद्रा विखे निश्चित योग व्यक्तियों इको दिन दियां टिकटा वंडियां जानगियां। सरकार अते माहिर कमेटियां वालों COVID-19 टीके दी सुरक्षा ते निगरानी जारी है। टीके थोड़े शरीर नू बीमारी दे विरुद्ध बेहतर तरीके नाल लड़न लई तैयार करदे हन। परिवर्तनशील वायरस दे किस्म द्वारा पैदा होए खतरे दे तहत थानू जिन्नी जल्दी हो सके वैक्सीन दी पहली अते दूजी खुराक लेनी चाहीदी है अते सुरक्षा नू वधाउण लई वैक्सीन दी तीजी खुराक लेनी चाहीदी है। यह जीवन नू आम तरीके नाल मुड़ शुरू करन लई महत्वपूर्ण है। वधेरे जानकारी लई विशेषगत वैबसाइट www.covidvaccine.gov.hk ते जाओ। 愉快感觉来得清晨，发出思想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指引。 投资 O2O。 O2O， 阿 O 同大家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啦，美股个别发展，咁睇到咧，道指咧有得升啊，升249点，标普五百指数咧跌2点啊，纳斯达克指数咧跌166点啦，业绩不如预期嘅串流平台 Netflix 咧咁啊急挫啊吓，咁啊收报咧226.19美元啦，咁啊佢公司咧今年啊首季嘅付费用户咧减少咗200万啊，去到咧2.21亿个啦，咁市场预测咧系为之 少啊，所以咧就令到咧即系成个科网股嘅板块都有回调嘅迹象啦。咁啊，港股 ADR 都要跌啊吓，咁跌133点，睇嚟今日咧开市应该会系低开少少嘅，有冇机会咧低开但系高收咧？咁转个头开市你就会知道啦。 阿O 同你讲健康。 早晨，早晨啊！今日晨光第一线咧呢个环节继续请嚟咧前香港单车运动员啦，受多名嘅教练咧去同我哋分享一啲咧骑行入边啊，究竟乜嘢系一啲安全嘅小贴士、安全嘅小知识咧？早晨啊，教练。 早晨啊，大家好啊！ 上集咧就讲咗咧，究竟点样咧去加强一啲单车配备啦？咁当然大家诶呢一排就有消费券咧，我见路面上边啲单车都。勁抽咗好多啊，都 upgrade 咗好多，啲錢應該都係咁樣用。我問下教練有冇都增強下啲配備啊，用啲消費券嚇、 啊。有，我提升咗個安全配備啊，揀咗個靚靚嘅頭盔啊。 哦，哇，係喎、啊。咁揀頭盔嘅時候又有啲乜嘢可以留意同埋注意翻咧，教練？ 佢揀頭盔最緊要戴落去舒服噶嘛，另外要考慮嘅就係我哋比賽嘅就會可能考慮嗰個流體力學啦，即係要破風啲嘅啦。咁另外又會睇下個型襯唔襯啦。即系戴落个头度咧，有啲头就圆啲啦，有啲人就鹅蛋型啲啦。咁最紧要系戴落去舒服嘅，咁就 OK 噶啦。咁我个人咧亦都有个额外嘅要求，就系、是、嗰个头盔可以拗到头咁啊最好啦。因为有阵时头痕咧拗得到咁啊方便啲，拗唔到可以捽极都捽唔到咧，咁会影响个操控啊嘛。 系咁拗到头应该要揾啲穿胸嘅头盔、哦。咁有啲就密封嘅，我都知道坊间有啲头盔就。叫做冇疏氣啦，咁啊，亦都焗住咧。有陣時你知香港夏天咧，30几40度都嚟噶嘛，好鬼熱噶，真係搞唔掂啊，係咪先？咁會唔會係揀呢啲有疏氣又會好少少咧嚇？ 其實無論密窿定開窿啦，咁而家啲頭盔咧都做到啲設計咧係透氣透得好好噶啦。咁當然啦，有啲密窿得嚟又唔透氣嗰啲，即係焗到你一頭汗咁樣，根本一頭煙咁啊，踩唔到單車咁啊，麻煩啲嘅。咁啊，揀頭盔呢個都要注意嘅。 系嗱，講完揀頭盔咧，咁啊都可以講下呢個叫做單車嘅衣服啦。咁啊，啲單車褲、單車衫又有啲咩需要注意啊？我問下仇多教練啦嚇。 係啊，其實單車最緊要係條褲，因為我哋踩單車踩得長嘅時候咧，好多時咧我哋下陰位咧，其實都好容易磨損嘅。 嗯。 咁有條單車褲有個護墊咧，咁啊擋住咧，咁啊會舒服好多。 一開始啱啱學踩單車嘅時候咧，其實冇嗰個護墊，或者一開始著嗰啲護墊褲嘅時候咧，覺得哇個 pat pat 有一嚿嘢，咁點不知咧，原來咧咁先係寶嚟㗎，因為咧可以令到自己舒服啲啦。喺個騎行嘅過程之中，當然你可以另一樣可以相得益彰，就係你嗰個座位嗰、那個 car seat 嗰個位咧。其實如果依家咪好多啲碳纖同埋，即係會舒服啲啦，啲 material 咁樣都幫助到可以叫做踩得長距離啲咯，係咪都關事咧，教練？ 其實最緊要個座位個型好配合到自己啦。咁每個人對個座位個要求都唔同嘅，有人中意闊啲，有人中意窄啲，咁有人中意T 字型嘅，有啲人最中意 A 字型嘅。咁最緊要自己試啱。坐過 OK 啦，咁就嗰張凳就係嗰張凳啦。 嗯，咁啊，單車衫方面嘅物料又應該點揀啊？有啲透氣啊，定還是係要條拉鏈拉開咁樣？哇，好型噶，啲胸肌脹卜卜嘅咁樣先得咧。有陣時我睇嗰啲即係破風啊，電影破風嗰啲，哇，彭于晏嗰啲啲單車衫好鬼靚噶嘛。跟住後邊有兩個位可以插住兩支水樽咁樣，但係明明下邊個車中間有個水樽架，但係都唔用啊，要插喺後邊咁先勁。咁我唔知点先为之好啦，教练有咩指引呢？ 其实咧，单车衫咧好大个用途咧，都系尽量可以将我哋啲必需品啊放喺个身上边。咁所以单车衫好多时咧都会有三个或者两个个袋咧喺背脊嗰度嘅。咁另外着到好似彭于晏咁大只嘅咧，咁因为啲衫咧我哋想尽量贴身啊，令到我哋个风阻少啲。咁咧就会踩得更加快啦嘛，咁啊悭力咗啦嘛。 下集咧就再同大家讲下咧。踩單車嘅啲騎行手勢啊嚇，咁啊一連幾集真係辛苦曬我哋仇多教練啦，有咁多嘅指引啦咁樣，唔該曬你啊仇多教練 ，thank you， 唔該，拜拜。 古大桥已一一粉碎，我的呼吸里还是有谁？经过万年沉睡，恐怕睡床已只得飞碎。你温馨祝歌，迎着细水。Let time fly till I die， 被隔开都与你共享这一个记忆区，为这种月光里，让你一生要拘分享我乐趣。就记不起，但仍认得你。约定要一起流浪下雪天地，爱越过生死。万年后的你，隔住了千禧，刻骨铭记。 有他自己参与作曲的作品，李思华《相爱万年》。时间来到早上的九点十八分。 喂 ，Kitty 同埋小白讲下呢一个啦。咁啊，头先手机咧系咁响，我以为咩事啦。咁啊，原来咧个篮球嘅群组咧就即刻叫我去打波啦，咁样我话唔得啊，今日紧接有工作啊， 显示你有朋友啦，系咪？呢啲咁珍贵嘅机会都有留翻俾你，预你一席位。 唔系啊，喺街场跟队啊，但系咧，跟住佢哋就开始拍啲片出嚟俾大家睇啦，就系喺维园咧，其实已经跟咗好几队噶。 哇！ 依、這个时间九点几钟，维园咁样，维园个篮球场咁样，咁唔知今日会唔会大家？見到姜圖啦，你都知道姜圖好中意喺嗰個維園嗰個籃球場嗰度打籃球噶嘛，咁啊見唔見到都唔重要，最重要係你可以同翻你嘅好朋友籃球或者足球、去做一啲好親密嘅舉動，就係、打佢啦，係 啊， 或者踢佢啦咁。 不過記住戴住口罩咯，而家都暫時都要。 係啊，咁啊呢個都要室內就一定要戴㗎啦。咁啊頭先睇到片，好似有啲哥哥都熱得就係除低咗咁啊。我估應該會有啲工作人員今日都望住㗎啦。 會啊， 即係個籃球場嗰度，你一除低口罩，佢就叫你戴翻；你一除低就叫你戴翻等等咯。或者即係 今次咁日咧，其實最想講咧，好多運動口罩嘅。早兩日我都同小白有研究過啦，就係、是、今次咁日有啲運動口罩，其實個透氣度相當相當之高嘅。咁、但係咧，因為疫情緣故咧，有啲都買斷市啦，同埋之前可能幾十蚊嘅咧。依家都賣到百幾蚊一個。 係啊，其實你睇佢哋，即係我自己覺得啦，純粹個人摸過佢哋嗰啲叫好薄嘅口罩啦。 係， 喂，佢成本真係好低，可能幾蚊嘅啫。 薄到點？ 薄到即係 lace 咁樣 ，lace 咁樣。 但可能佢有抗菌嘅技術，嗰啲先係貴啊嘛。 納米啊，有嚟納米技術係嘛？即係好微小嘅，你睇唔到㗎啦。係 啊係啊，納米我睇唔到啦。咁但係你見到其實。如果做運動咧，最緊要都係戴住口罩啦。咁、但係揾翻一個啱自己嘅口罩都重要嘅，因為我其實見到坊間都有好多咧，嗰啲叫做運動口罩咧，係好多款式嘅。 係， 有啲係薄啲，有啲就會聲稱佢嗰、那個拱形嘅位置咧就做得好啲，即係就算等你唞氣咧，都可以喺個口罩入邊咧，啲空氣唞落去就冇咁辛苦， 會好啲咯。 悶住， 係啊！如果你戴翻正常嗰啲醫學口罩咧，其實做運動咧好容易濕啊。 係啊， 你整濕咗就 呢個就係最大問題。咁如果你入面焗得滯嘅話咧，其實你唔好話做運動啦，條街熱啲，你個口罩都濕啦， 係啊， 係咪先？咁所以佢有啲運動口罩，佢都標榜咧就係叫做乾啊，乾得好快，速乾咁樣嘅，咁令到你可以好快脆咧就可以濕咗都可以乾翻， 呢個先係重要。所以咧啲消費券咧。就係、是、咁用嘅，即係如果你有運動狂熱咧，你就要增強下啲配備啊，或者買翻呢啲口罩咧嚟，即係冇計啊，你要投資咯。即係如果用投資呢個角度就啱。 係啊，同埋大家要留意，其實每一款口罩咧，佢哋嗰個説明都有講到就係可以清洗幾多次嘅，即係佢唔係無限次俾你任用嘅，唔係到永遠嘅，唔係 forever 嘅。咁你就要譬如佢用十次，咁你用完十次之後，咁你就真係要換啦，係咪？咁啊用之餘都要保障翻自己個個人衞生啊。 开翻篮球场、足球场，踢下波，打下篮球啦，吓！又系时候讲下呢一种食材，系一种助酒恩物，叫做乌鱼子。讲乌鱼子就要先讲乌鱼啦。乌鱼主要栖息嘅环境咧，就系沿岸嘅沙地嘅水域，水温大概25度度啦，系乌鱼咧最适宜嘅生长温度啊。台湾地区咧，每年冬至之后，乌鱼就会咧南下产卵噶啦。经过呢个台湾海峡，雌鱼一次可以产下5-700,000粒卵嘅，所以啊，被誉为咧当中嘅一个美食啊。短短嘅10日逾期，已经鱼获甚丰啦。咁你话喂，究竟点拣乌鱼子咧？专家就系话咧。越扁越平越大越金黄色咧就为之好啦。正所谓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阿欧。 晨光 Morning Call，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电话旁边睇边位先。哦，容小姐你好啊，容小姐。 系早晨啊，小白。 早晨啊，咁啊，我知道你就好有心，又为啲 DSE 考生打气，又为自己屋企人打气。 是啊，因为今年其实大家各人都好辛苦，咁希望呢藉住呢个大气电波啦，咁希望每一位人每一个都可以达成佢心愿啦，又完成佢嘅志愿啦，咁虽然係艰难，但係我哋都会努力去应付嘅。 DSE 考试啦，咁即係我諗我同你嘅年代都係考会考㗎啦，就係 DSE 嚟嘅。咁而家叫做自己系咪都有小朋友考 DSE 呀？ 是啊，咁我自己仔仔呢就佢叫 Boost 啦，咁希望佢虽然系辛苦，但系都希望佢挨过啦，咁亦都努力啲考完个 DSE 吓。 有冇话考完 DSE 之后已经同佢讲定喂到时我哋一齐点样庆祝点样庆祝有冇话 都系去食下蒲飞啦，咁佢中意嘅嘢就陪一齐去做啦，咁样咯。 有冇讲定位？到时一定要去做乜嘢咁样？譬如打波咁，有冇话预埋你啊？ 暂时冇， 都系食蒲飞。 系啊，系啦、 我都怀疑咧，即系当 DSE 考完啲主要科目之后咧，嗰啲蒲飞嘅生意额会急升。因为发觉、即系香港人 放宽咗， 系啦，同埋香港人好中意咧，就系去食蒲飞去到庆祝嘅。 是啊是啊是啊， 任 食为天嘛， 是啦、同埋食得自福啊嘛，系咪先？ 系啊，冇错冇错。 咁啊，特别有啲咩说话同阿 Boost 讲咧？ 咁 Boost 啊，妈咪都知道你辛苦嘅，不过你努力啊，咁我会向后面支持你嘅。 冇啦。 好啦， 哦，好啦，放心，佢收到晒噶啦， 在心中， 好，大家明白一家人啦， 好，唔该晒， 好多谢杨小姐，拜拜， 多谢晒，拜拜。 过去谁在怨你，谁在怪你不欣赏你，有我全力撑你，顽石也撑得起。We start to doubt your way, don't give up, don't lose your faith. 勇气如像氧气，只要深呼吸，撑一口气。Hey now, what you gonna do? Hey, hey now, we're gonna make it through. Just keep on fight on, son. 亦有他的理想。You gotta just keep on fight on, 争取拼到不必退让。遇到挫折，遇到刺痛，其实你也有。等转机 Every time they put you down Pick it up, come back around 我会常在怨你心算当初打不死的你 Hey now, what you gonna do? Hey, hey now, we're gonna make it through Just keep on, fight on 谁亦有他的理想 You gotta just keep on, fight on 只会去拼都不必退让不会挫折但偏偏被称为废青理想的蓝图最后边个继承 Never back down, never head down 仍然充满憧憬伸出现实 Still keep on fighting 太多次被忽视一次再一次起身不甘心被歧视上次到今次奋斗去做没节制不用担心受过你指挥跨过界限就算要跌低完全快滚在哪里跌低在哪里起翻身 Here we go Just keep on fight on 谁亦有他的理想 You gotta just keep on 31 好来到星期五了不知道今晚港台电视有什么好节目收看呢早晨阿昌 早晨 Kitty 早晨各位 好有什么好介绍先 不用去到今晚先跟大家介绍、哦、今日朝头早九点半 哦医生与你啊你同行抗疫 冇咗心水清啊！呢、這个医生与你同行抗疫现场直播嘅，咁大家等阵转头听完呢、這个九点半新闻咧，可以听住晨光继续啊，又扭去32台睇下呢个节目。咁啊，即场咧会有咧中西医同大家咧去解释翻咧有关呢个疫情嘅医学问题咁话嘅。咁啊，如果唔觉意错过咗，唔紧要，今晚港台电视31，今晚7点半都可以重温翻个节目嘅。咁啊，大家。認識多啲嘢，咁啊強身健體啦。 嗯，好啊，咁跟住到8点钟就有以事論事啦。 冇錯啦，咁啊繼續咧會同大家睇下咧立法會內外嘅一啲人和事啊，咁啊當然咧繼續會訪問一啲議員嘅，咁啊大家想知道今晚會討論啲咩 topic 咧，咁啊今晚8点钟記得留意啦 嚇。好，咁啊再夜啲9点半咧。 有呢個甜碎 BB 粉冧啲啊！大家記得捧阿 O 嘅場啊，阿 O 同林燕玲嘅主持啊，咁啊今集咧佢哋繼續咧去到同呢個藝人啊楊柳青咧一齊去做下你瞓覺之前嘅伸展運動，咁啊根據學下嘢啦，咁啊喂。问翻你两句 ，Kitty， 你都曾经上过呢个节目做嘉宾，有冇学到嘢之后瞓冧啲咗？ 哦，咁梗系有啦！上完去之后咧，我就即系特别留意一下自己用嗰啲枕具啊，即系枕头啊、床褥啊，其实呢啲每一日都用嘅嘢咧，真系唔可以求其啊！我觉得系啊。 咁大家都系都想瞓冧啲嘅话咧，记得今晚九点半记得要睇啦。 嗯，好啊，好啊，咁希望今晚大家睇完之后可以瞓个好觉啊，咁啊，今朝精神奕奕啦。今朝早唔该晒刘畅，好唔该晒阿畅咧，同我哋预告咗听日嘅节目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今日起实施首阶段放宽社交距离措施，食肆可以恢复晚市堂食至晚上十点，最多四人一台，可举办不超过二十人的宴会。酒吧酒馆继续关闭。另外，健身中心、美容院、按摩院、电影院和宗教场所等可以重开，室内可容纳人数为上限五成。户外体育场地、公共图书馆、博物馆等康文设施亦都重开。旅行社可以举办三十人的本地游，员工需要接种三针疫苗，团友就要打齐两针。如果所有客人出发之前都做快速测试，结果为阴性，每团人数可以放宽至100人。至于跨家庭聚会限制取消，限聚令放宽至4人，口罩令维持。政府今日起逐步放宽社交距离措施，包括可复办本地游。旅游业议会主席徐王美伦说，昨日已经收到超过70间旅行社申请举办本地游旅行团，九成都同时申请举办30人以及可达到100人的旅行团。至于如何确保参加者出发之前会做快速测试，徐和美伦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只能够参照学生返学测试做法，采取信任机制，有关记录会保留三日。他又說，今次可復辦本地遊，談不上能夠重振旅遊業，但是可以維持基本員工和旅遊巴司機都有公開，餐飲業亦都多了這方面的生意，都是一件好事。烏克蘭提出在南部港口城市馬里烏波爾與俄羅斯召開一輪特別談判，總統顧問波多利亞克說，準備好在不設條件之下與俄方召開特別談判，一對一或二對二，以拯救烏方軍人和平民。一批烏軍仍然據守被視為最後堡壘的亞速鋼鐵廠，一名海軍陸戰隊指揮官向外緊急求援，形容部隊面臨的時間可能只有幾個鐘至幾日，敌人的数量远比他们多，达到10-1。副总理韦利舒克说，离开马里乌波尔的人道走廊无法按计划运作，他指责俄罗斯军队没有遵守临时停火协议，因为他们无法控制自己的地面部队。法国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将会在星期日举行，两名候选人现任总统马克龙与极右翼的玛丽娜勒庞昨晚进行电视辩论，集中讨论经济与民生议题。辩论过后，民调显示认为马克龙表现较好的受访者占59%，认为玛丽娜勒庞较好的有39%。玛丽娜勒庞在辩论之中承诺，若果当选会将能源增值税从20%降至5.5%。他批评马克龙削减福利。马克龙说，过去五年总统任期在降低失业率方面做得很好。马克龙又说，计划到2031年实现将法定退休年龄从62岁推迟至65岁。玛丽娜勒庞就认为国民应该在60至62岁退休。马克龙总结的时候形容今次选举是对支持或反对欧盟的全民公投。玛丽娜勒庞重申要保护法国社会模式，让法国民众享有优先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随后几日日间炎热，下周初至中期有几阵骤雨。 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789点，跌155点，总成交金额70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48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363点，啱啱转咗系报11355点，跌3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54.6跌7.4，美团138.4跌6.5，招商银行50.45升1.5，阿里巴巴88.9跌1.8，中国海洋石油11.56系升4毫，友邦保险79.2跌4毫，建设银行5.72冇升跌，京东集团209.8，啱啱转咗系报209.8，系跌11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28.39，瑞士法郎0.95，加元1.248，人民币6.411，英镑对美元1.306，欧元对美元1.084，澳元对美元0.743，新西兰元对美元0.678。日经平均指数报27,441点，升224点，港金报18,290蚊，升1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55.06美元，卖出1955.6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住新楼街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温思劳街。重复多次咧，就系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住新楼街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温思劳街。咁至于较早前呈祥道去荃湾，近住美孚新村慢线嘅坏车就已经拖走咗，车龙就未消散，排到龙翔道近住天马苑。就系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美孚新村。慢线的坏车已经拖走了，车龙排到龙翔道近住天马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落山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劳资审裁处；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排到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出，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将军澳道落返去观塘道的支路慢车，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河流一段车多，车龙排到李郑屋村。在新界方面，沙砾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汽水厂那段就行车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方向调景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香港电台第二台将于2022年4月23日星期六上午10点播出香港考试及评核局举办的英国语文科试卷三聆听及综合能力考核。 由于疫情关系，考生除了努力温习之外，亦需要留意进入考场前的防疫准备，以便顺利进入考场。 祝各位考试顺利。 最低工资委员会检讨紧法定最低工资水平， 系啊，恰当嘅法定最低工资水平可以防止工资过低，又可以避免影响基层工人就业。 记得喺5月31日或之前向委员会提交意见。 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委员会网页 mwc.org.hk。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 六七五，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六七五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y 同埋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香港电台抗疫小锦囊。 新冠病毒康复者在日常生活有乜嘢需要特别注意嘅呢？ 卫生防护中心提醒，康复者仍然可能会再次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并且再次具有传染性。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资讯，目前虽然尚未有针对 Omicron 变异病毒株感染而衍生免疫的具体时间，但是根据之前的经验，预计免疫时间将会持续至少90日。 因此，康复者仍然需要遵守各项防疫措施，包括勤洗手、戴口罩、注意咳嗽礼仪、避免社交聚会，亦都要按照康复者的疫苗方案接种疫苗，保持健康的生活习惯，包括均衡饮食、恒常运动和足够睡眠。另外都要记得不要吸烟和避免饮酒啊。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以下是一则强制检测公告，观塘顺利村利行楼的居民如果能够出示阴性检测结果电话短信，就可以由指定的出口离开了。时间来到早上的9:41，室外气温现在24度，相对湿度76%。9:30之后有9:30梁荣忠。 9:30梁荣忠。 今朝我想讲，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早两日有个朋友找我谈两句，说想慎下。我说你知最近的环境的，预咗你都是慎，不过不要只是得个慎字，跟住要积极向前行先得。他说我想得太多，因为经常听我做节目充满正能量，而家个人非常坚强。我说如果是这样，有啲乜嘢事发生啊？话说早两日他和他太太行街，见到另一对年轻夫妇闹交，正值午饭时间，好多人行嚟行去，他两个越闹越大声，引嚟好多人围观，相嗌唔好口，两个都唔肯让步。我朋友原本谂住同老婆轻轻松松行下街，最后忍唔住走上前，我即刻话：你唔系真系走上去同佢两个讲一人少句啦？我朋友话：你点知噶？我话呢句说话通常睇戏嘅时候先听到，估唔到你真系咁讲。我朋友话佢都系想做下和事佬啫。咁佢两个有乜嘢反应呢？佢话当时走上去讲一人少句啦，原本佢两个系针锋相对，突然间非常团结，一齐回头望住我朋友，大声讲：关你乜嘢事啊？我朋友冷不防他两个有这种反应，停了两秒跟着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啫。正当我朋友再想讲的时候，他太太即刻冲上来跟他说：咪这么多事啦。我朋友觉得好冤屈，问我怎么看。好多时当我们想做一些事，遇到其他人的评语，离不开都是这两句：咪这么多事啦，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点解其他人通常会咁睇呢？莫非任何情况底下想做多啲事就系好多事？首先，我哋要搞清楚乜嘢叫多事。多事即系原本同你冇关系嘅事，但系出于你自己意愿参与其中，令呢件事变成同你有关联。 旁人眼中就觉得你是多事咯。咪住咪住，如果话呢件事原本同我冇关，系边个认为呢件事同我冇关系嘅呢？例如嗰对喺街头闹交嘅年青夫妇，佢哋闹交嘅内容当然唔关其他人事啦，但系佢哋嘅声浪影响到行过嘅人嘅心情，咁呢件事算唔算唔关旁人嘅事呢？因为原本轻松嘅心情受到影响。如果好似我朋友咁做，佢算唔算系多事呢？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你可以解读为大家尝试客观啲，唔好咁执着，可能得到更好嘅结果。亦可以理解为唔需要尽责任嘅意思。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所以你算唔算系多事，你自己都未必知。就算其他人同你讲你好多事，都唔一定真系多事。我同我朋友倾咗咁耐，我系咪都算好多事呢？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咏钟。 从未说过爱着谁，为谁而憔悴，从来没有想过的不对。我的眼中装满疲惫，面对自己总觉得好累。我也需要人来陪，不让我心碎，让我爱到深处不后悔。其实我并不像他们说的那样多次在眼里，却一再没流泪。每天抱着寂寞入睡，生活过得没有滋味。别问我是谁，请与我相恋，我的真心没在夜里。 你做乜咁攰啊？ 我疲劳啊。 乜嘢疲劳啊？ 抗疫疲劳咯，做咗咁耐防疫嘅嘢，我攰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你支持我，我支持你，大家都会精神啲。 系、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CIBS 香港宗教万花同意华人信仰文化， 佛通常的背脊有个位是用来入葬的， 它入一些佛经啊，或者一些七色石啊， 它是 CIBS 广播人佛像工艺师萧炳强先生。 东瀛在身边，居讲日本人与香港的日本文化， 有个汉字日本人一看就明白，它全部都是精通汉学的。 它是 CIBS 广播人前日本文化协会副校长邱清怡老师。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食咩好？食材点样拣？ 崔神厨师话你知。 最近咧，我就睇一个网上嘅短片，咁我学识咗一个几有趣嘅做菜嘅一个小点子，咁啊想同大家咧分享一下。 诶、欸，好、啊，有新技能可以 get 下、啊。 系啦，其实咧佢几有趣嘅就系咩咧？平时咧我哋可能早餐会食好多三文治啦，咁同埋或者喺屋企咧整定咧就会带翻去公司嗰度晏昼食啦。咁、其实三文治咧又几方便嘅、因为里边你可以夹好多唔同嘅馅喺度啦。咁、一啖咬落去咧，就已经食到好多唔同嘅层次同埋味道喺度啦。 鸡扒啊，沙律啊， 系啦，你中意夹咩都得，即系蛋又得啦，番茄啊，你中意啊里边青瓜啊，即系健康啲咁样啦。夹 只龙虾喺入边都得噶。 系啦，嗱，但系咧就有一个问题出现啦。咁唔少人咧而家即系觉得追求健康咧，就未必想食咁多淀粉质啊，尤其是白面包，即系一啲精制嘅淀粉啦。咁但系咧三文治又要即系有个包夹住佢咧，先至可以将嗰啲材料咧就即系夹埋一齐，咁但系咧就硬系觉得嗰块皮咧，即系嗰个面包咧，有啲唔系咁对劲嘅。即系如果你想譬如减肥或者想唔食咁多淀粉嘅话咧，咁点算咧？咁我喺网上面咧就见到有个点子咧，就系佢将个面包，即系个三文治外边嗰两片面包，变咗做生菜。佢其实就系一个好大嘅生菜包，咁佢咧做好咗之后咧，中间切开一刀咧，就真系变咗两份好似三文治咁嘅形状。咁但系咧就走咗包，就变咗出面咧系生菜去到包住。 佢系两块生菜夹住定系点样啊？ 嗱，其实佢嘅做法咧就系几块，你会话哇包唔包到噶？因为你生菜 咁咪似有啲我哋唔知去咩泰国铺食嗰啲 食嗰啲猪肉生菜包 系 嘛？ 咪似嗰啲 嗱又唔同，佢真系咧好工整，真系成份三文治正方形咁。咁点样做咧？就系你买咗个生菜翻嚟啦，咁佢因为唔系正方形噶嘛，佢可能系比较大块嘅椭圆形又或者圆形咁。咁你咧首先就喺个台面咧铺一浸嗰啲保鲜纸先，咁然后咧你就再攞几块嗰啲生菜咧铺喺呢个保鲜纸嘅面，咁你嗰个就可能左搭右，右搭左，搭到一个咧你觉得都几似一个正方形嘅底，咁跟住你就可以将你想要嘅材料咧摆喺呢块生菜上边啦。 如果就咁听都要四五块嘅， 可能要三四块咁咯，即系你搭翻个形状出嚟，咁然后咧你就将譬如可能煎咗嘅蛋啊，跟住一啲番茄片啊，跟住一啲其他嘅肉啊，咁啊淋喺面啦，再喺上面咧铺多一浸嘅生菜，咁然后咧你就将嗰块保鲜纸咧即系包埋佢。系啦，覆埋佢，跟住压一压，咁可能俾少少时间佢定型啦，咁然后你喺中间劏开一刀咧，佢就会即系分开咗，变咗两边咧就好似三文治咁样样啦。咁、我觉得又几好、啊，即系如果对于一啲朋友仔中意食三文治又觉得方便嘅，咁但系唔想食咁多面包咧，用咗生菜嚟到做出面嗰、那个包咧就几好。 会唔会好易散咧？但系咁样 啊，就系因为佢用咗保鲜纸嗰个即系压力啊，咁佢。就其实都几巩固嘅，你食嘅时候，咁、你一食嘅时候咪逐啲逐啲保鲜纸咁样搣开咯。 咦，几特别喎呢个整法。 系啊，大家又可以试下呢、這个。 我的享乐时代。 整完嘢食咧，又系时候出去食下嘢、扫下街啦。 好啊， 揾翻呢个元朗美食地图，2022年嘅咁样啊吓。喂，有啲嘢都几吸引，有一个咧叫爆辣嘅一个冷面啦，同埋爆多蟹子，完全系一睇落去，我 睇唔到啲面。 早餐食一食佢， 都有啲啱。 小白你 O 唔 OK 啊？呢个 早餐我食乜都 OK 啦。 系啊， 你都唔食早餐嘅。 即系如果食嘅话， 如果食啊，我觉得呢个好似好正。如果买上车食嘅， 呢、這个直头系午餐嚟，佢抌咁大盒，佢系用一个饭盒嘅发泡胶盒嚟载住。 系啊，佢话咧， 如果佢换可以换一个木盒咧， 就劲啦，可以卖贵20蚊， 唔止20蚊添啊，卖贵。 嗱，有六款辣度可以拣嘅，咁你可以去睇睇啦。即系元朗咁大，我特登唔讲地方，但系你应该会知道喺边度。另一个咧，我印象之中啊，小白系咪唔系芫茜爱好者嚟啊？ 佢唔系，佢反芫茜， 反芫茜大联盟 嘅，但系佢老婆系。芫茜爱好者 ，OK OK， 你咁都记得， 系啊，但系佢唔会反佢老婆嘅，系啦。 我自己咧， 承受你知唔知系一个痛苦嚟嘅？ 我都 OK 中意食，尤其是近呢几年啦，即系细个唔食噶，有啲口味唔同咗啦。咁啊 ，Kitty 都中意食芫茜嘅，我记得咁样。咁有呢个芫茜嘅章鱼烧，几靓，我觉得嗱，即系小白就唔使， 我就系蛙声， 系你蛙声。原先唔系用蛙，你用另一个语态去表达嘅。 不过咪。过滤咗， 过滤咗咁样，但我同 Kitty 就几 wow 咗我哋呢一个， 你会唔会试先？如果 会会会，我会试啊。 俾我睇下芫茜咩话 啊？芫茜章鱼烧啊， 哦， 唔系本身章鱼烧我已经好中意食， 我好中意食章鱼烧， 我都好中意食章鱼烧， 系啊。 但系有冇嗰啲机自己喺屋企整啊？ 其实我有嗰部机嘅，我又唔系得噶，因为而家咧个即系 B 字头嗰部机咧，佢咪即系通常你买咧，佢有埋嗰个盘噶嘛， 搬翻嚟嗰度， 系啦，系搬翻嚟嗰度，跟住然后咧，你喺嗰啲即超级市场咧，其实。佢有曬成袋嗰啲粉咧，可以整呢一啲章魚燒噶嘛？但我又未有咁好閒情雅致。 下次 係咯， 下次上你屋企整 係 啦，好好 章魚燒 party， 章魚燒 party 唔係章魚燒咧，其實喺屋企食係啱數。點解咧？你喺街食咧，永遠都辣親嘴。 哦， 係每一次我都會辣親條脷，因為咧你見到啦，好想食啦。你好想食一擺落去就會辣爆你個嘴咯， 啊、 即係你唔會吹動佢啊嘛。同埋咧，章魚燒咧個皮咧佢脆啊嘛， 嗯、 但係你食落去咧以為唔熱，但係入邊啲餡 裡面好熱啊， 好嗰啲粉漿啊，同埋嗰一粒兩粒嗰啲章魚咧，咁、 嗯、 真係好、啊、我自己好 講到我直頭想買部機翻屋企自己整， 係啦，因為你又研發下，因為我又研發下，仲有咧呢、這個芫茜啊，又係哇，繼續都係芫茜系列喎， 小白可以。 关顾唔到小白， 唔系佢可以抄低俾佢太太。 唔抄啊，唔助奖啊我。 哦，都唔使，都唔使。难听啲讲，都唔使你助奖，本身都有人中意。就系、是、呢、這个马祖嘅一人一锅嘅芫茜汤底放题咯。佢、 哦、 又请 B B 咁样咧，即系又周边地区嗰啲火锅咧，咁啊有呢啲麻辣烫嗰啲食下啦。我、 嗯、 发现真系好多嘢食，仲有一个地道嘅泰式啊，可能呢个小白啱啦，叫做香蕉煎饼、 哦， 香蕉番茄。晚聲稱啊，晚晚都排長龍嘅，我都信喎呢啲嘢。 因為呢個真係去泰國必食嘅街頭小食嚟嘅， 係啊。 但係呢個之前我都講啦，其實喺屋企整都好容易整到噶嘛。 係、嗯、啊， 係啊， 好多嘢喺屋企都容易整、 啊， 但係你係唔會整，同埋咧你覺得咧即係洗啊麻煩啊嘛。咁、 嗯、 佢加咗啲本地特色嘅元素嘅，即係朝頭早你會飲。华田啦，咁可能将啲华田粉浸落去，咁跟住又 花生碎啊，咁 好有趣咁咯。即系啊，如果大家你话六日嘅时候，你话即系唔使下都食到咁贵，我妈卡车嘅咁有阵时。 虽然元朗都有， 系啦， 都有一啲系啊，有一间元祖咁样。 有几个后生仔开啊嘛，寿司之神嗰间300多蚊我妈卡车。 另外都仲有啲再贵啲嘅， 系咩真系噶？ 系啊， 我唔识先， 总店啊，系啊。 去食下咯，系啊！ 唔使食下街头嘢，其实几好啊。 系咯，平靓正啊嘛。 系啦，贵又食下，啊，平又食下，咁即系人生噶嘛。 系啊，总之好食就得啦。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 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 show 快活人。